早晨，各位听众，6:06啊，6:07啦，而家啱啱咁啊，转咗啦吓，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40%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嘅生效，咁啊都相当之干燥，同埋天气都清凉，咁啊大家早上嘅时间咧，咁可以饮翻杯暖水，咁啊可以同时对抗呢一个寒冷嘅感觉啦，同埋呢一个干燥嘅感觉。今日是2024年的11月28号星期四，农历的10月28的早上来的。在香港电台第二台直播室里面有白元浩小白在这里。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你们好，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点样先可以保持住成日快乐嘅心情呢？因为我哋需要快乐，快乐如果话俾你听，可以为我哋带嚟好嘅运气，你系咪更加想拥有佢呢？当一个人心情，佢嘅心态越快乐嘅话，原来佢嘅磁场嘅频率亦都会越高嘅。好啦，咁所以我哋要经常令到自己咧系保持住一种乐观嘅心情，呢个好重要。因为乐观嘅心情咧，佢系会不断提醒住我哋要 keep 住一个正向嘅感觉。而我哋嘅能量，我哋嘅能量就会由一个正向嘅流动咧，向一个啱嘅方向进发啦。保持住呢一种嘅状态，同埋保持住呢种嘅感觉嘅话咧，资源啊，或者我哋嘅身边好嘅人啊，甚至乎我哋嘅财富，可能样样嘢都会慢慢越嚟越多噶咯噃。好多嘢我哋冇办法能够决定，但我哋能够决定自己嘅心态。我哋成日喺度谂啊，如果呢个世界会变成点？如果件事又会发展成点？如果呢个人又会系点？谂太多嘅话咧，谂到自己惊嘅，不如就唔好谂。太多嘅如果能够令到我哋唔好嘅话咧，咁就放弃佢。但如果太多嘅如果，因为你嘅正念，因为你嘅乐观而令到你越变越好，懂得防范于未然，同埋乐观嘅心态面对嘅话，咁呢啲如果就好值得我哋继续拥有。而呢啲如果更加系牵涉到世界嘅，牵涉到我哋嘅将来嘅。呢啲如果从一个正念嘅角度去考虑嘅话，更加会发展成一件好嘅事情添。 汽车与飞机转眼再不足够，别害怕，你拥有的天赋的一对双脚伴你可漫游。如果有一天你屋内家私一旦再不拥有，别害怕，那温暖的家里的成员欢笑伴你于床头，心乐透。人的快乐在乎学晓得求，另类不归于你，你便毅然地放开手，越抱着只会越嬲，只足一世你便富有。人善天默地简单一个道理，怎么不看透？任君多美丽富裕，在最后平头，每种因果是有天收。人算渐默契，你都能以后掌握心中节奏。只要识得落谁得好，天天里笑得开口，便已足够。只会越嬲，知足一世你便富有。人善千百气，简单一个道理，怎么不看透？任君多美 丽富裕在最后平头，每种因果是有天收，人算天不去，你懂得以后掌握心中节奏，只要识得落谁得好，天之女笑得开口就已足够。人算天不欺，简单一个道理，怎么竟不看透？任凭多美丽富裕在最后平头，每种因果是有天收。人算天不欺，你懂得以后掌握心中节奏，只要识得落谁得好，笑得开口便已足够。如果有一天战争与饥荒充斥全个地球，别害怕，你心和心手与手连成一线，为你可奋勇好朋友。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望一望嘅时间先，六点十四分。咁啊，头先揾嚟一首嘅歌曲，刘德华嘅《如果有一天》。咁啊，出边嘅天气方面啦，天晴，早晚系清凉嘅，日间非常干燥，最高嘅气温咧21度噶，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北风。咁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晚仍然都系清凉。咁啊，新界嘅气温亦都显著较低。咁啊，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啦。日夜温差亦都颇大，咁啊，下周初气温咧就稍为回升啦。而家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3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继续生效。好啦，咁啊，有一位朋友相当之犀利，咁啊，揭揭报纸嘅时间啊，咁啊，见到喺意大利一名嘅男子，咁啊，原来佢咧就一直以嚟都系醉心于呢个武术嘅，中国嘅武术啊，吓，咁啊，13岁开始咧就学习呢一个中国武术，18岁咧。话学习呢一个禅宗，咁啊而家咧真系而家呢一刻噶，已经成为咗少林寺第32代非华人嘅传人啦。咁佢咧就真系犀利，点解呢？因为佢喺2020年啊，即系4年之前啦，佢创立咗一款咧就系人工智能 AI 驱动嘅健身应用程式，即系嗰啲 app 啦。佢就话到啦，佢咧嘅使命就系利用当代嘅科学知识智慧，分享少林嘅古老智慧同埋少林嘅武术精髓。咁佢自己本身即係都讲返呢，佢出身亦都即係贫穷家庭，喺80年代中期嘅时间呢，就开始喺佢嘅家乡，即係佢係意大利人啦，喺意大利嘅学习呢一个嘅武术。咁去到90年代初期嘅时间呢，竟然就去到呢个中国嗰度闯荡，更加进入法门。法号啊，即行米。近年嚟，佢积极参与咧就系全球一啲领先健康技术嘅项目啦，并且喺健康、健身、哲学等等嘅领域上面咧，都不断发表一啲研究嘅论文，希望咧就能够以佢喺少林寺培养到嘅一种规律嘅生活方式，鼓舞其他人同样咧就积极咁样面对自己嘅生活噶。咁佢咧就话到啦，越有远大嘅愿景咧，就非常之重要啊。咁但系若果可行嘅步伐咧停滞不前嘅话咧，有几大嘅愿景都冇用啦。 咁所以你人不能够咧就成日俾最终嘅目标咧就好大嘅压力俾到自己，压垮自己。可以咧就将佢分成好多小任务，咁样就可以慢慢发挥你嘅专注力，一个又一个咁样完成，同埋可以将你嘅人生咧迈向一个更加高嘅地方，或者有更加大嘅转向。啲少林武术咧就冇办法喺电台嗰度分享啦，但少林嘅智慧又可唔可以帮到你解决今日嘅好多难关呢？ 细细个学接纸，接出未来，望大世界，似飞机向大海。垂头又丧气，大概明白到意料有之外，几多哭声高飞，真书又回来。游过一关，像脱胎，看清沧海，历尽拼搏，跳出重重障碍，飞越到围墙以外，飞机无人却越过海，无遗憾旅程，人此生都变改。一只顽固纸飞机再次高飞，起起落落碰碰，一生中力奇，凭意志不死，想起我年少那不羁，从来不悲。不死，前没去路，我明我路，这生的传奇。明道三关，又再找我的未来，望大世界，眼光完全打开。无挂碍，天空似镜，犹如见万个海，潮流内旅行，异想今天在海。一只顽固纸飞机再次高飞，起起落落碰碰，一生中力奇，凭意志不死，想起我年少那不羁，从来。寻觅能力再玩，三关过完才算破产。一只顽固纸飞机再次高飞，去到中途再有惊喜，你要懂怀着好奇，那天少年那不羁才是风味，把我这一生 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一首歌曲是周吉佩《第三人生》。好了，跟大家讲下古仔了。曾经有一个学生呢，他就很彷徨地问他的老师。学生就问了，老师啊老师，我想问一问，我怎样才可以拥有你这么高的智慧的？这位学生的老师呢，是一位非常之极具智慧的大师。他听到学生这样问的时候笑了一笑，他就问这位学生了，这样你认为应该怎样做才能够学会我所有的智慧呢？学生想了一想， 佢就即刻讲呢句说话，我记得我细个都讲过嘅、哦，我就话到啦，我认为最好嘅老师应该能够一次就教识我所有智慧嘅关键，能够俾到我能够完完全全了解老师你所有了解嘅事情。你系好嘅话，你一教我，我就乜都识。老师笑咗一笑之后，佢喺台上面咧就攞咗个苹果喺度咬啦，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完一啖再咬第二啖，但佢冇吞嘅。老师望住呢个学生口入边不断咁样咀嚼呢个苹果，冇出到声。隔咗一阵间，呢位大师佢就打开个口，佢喺口入边将一啲已经咬烂咗嘅苹果放喺手掌之中。佢伸出双手，将已经咀嚼过嘅苹果攞俾学生，佢就同佢讲啦：嚟啊，食咗佢。呢个学生佢点食啊？阿老师笑咗一笑，佢就话到啦：我咀嚼过嘅苹果，你当然知道唔可以食啦。但系点解又想要吸收我嘅智慧同埋精华呢？你系咪唔知道所有嘅学习都必须经过你亲自去到咀嚼，先至可以得到呢啲精华呢？呢位学生恍然大悟，突然之间茅塞顿开，佢明白到学习嘅重要性。学习重要嘅系过程，而唔系呢一个嘅结果。真正令到人成长嘅系喺学习嘅过程入边遇到啲乜嘢嘅困难，遇到乜嘢嘅挑战。而当你遇到呢啲困难同挑战，你用啲乜嘢方法去到解决呢？解决到嘅、做到嘅、思考过嘅，先至能够将我哋嘅能力不断咁去升华同埋提升。学习就好似食嘢一样，我哋要享受呢个过程，呢一个满足嘅过程。食嘅当然你话食饱咗就好重要啦，食饱咗就好开心啦。但系食嘅味道亦都非常之重要。如果问各位听众啊，你哋食嘢嘅时候食一啲唔好食嘅嘢，净为咗填饱个肚，系咪冇咁开心呢？效果系咪唔好呢？想填饱个肚，我哋亦都希望喺食嘅过程入边得到快乐。所以能够令到你对食物更加深刻嘅感受嘅话咧，就系咀嚼食物。品尝食物在嘴里面扩散出来的味道。如果直接将食物灌入个胃里面，我们虽然都会有饱肚的感觉，但是其实就没有吃过任何的喜悦了。人的生命就是这样的。我们很多时候人家只能够给到一些方向我们。但是当我们真真正正要去到体验这个过程，才能够去到真正的成长。所以当我们今天学习的时候，可能都会遇到很多不同的困难和挑战。特别是很多时父母、老师、学校，甚至乎你只不过是补习社，对于学生的挑战、学生的学习，你们也都有很多不同的想法。但是会不会从学生的角度去想呢？如果为人长辈的，你一定老师了，为人长辈的怎样可以将你自己的人生的经验去到好好地交给下一代，然后延续下去呢？这个是非常值得一个思考的问题的。如果我们每一样东西都好像晶片一样植入个脑海里面就即刻识，固然之你会觉得很方便，但是可能已经跟我们一代又一代传承的感觉有好大嘅不一样。所以面对住科技嘅进步啦，唔紧要，但我哋仍然要坚持住一种学习嘅哲学，因为呢一种嘅学问，呢一种嘅心态系可以令到我哋更加多嘅成长。所以我哋都要好好地向好多嘅长辈学习，然后慢慢自己做得更加好。 会等着筹备着明天要见，会像旧日自然抑或是无言，问你的爱情发展，工作会否厌彻夜愁操则未能眠，散散夜流浪地球的旅 像以前，分叉了的时间线又重新为你我牵线，差点忘掉人会改变，努力排练若然一日能遇见，说很想念你今天已经在眼前，亲爱的能否亲爱像昨天，今日还相信吗，回忆可感动变迁，为团聚于某日某年，用离开来验证挂念，面容语气难控制，怎么跟你讲很久不见，相遇留伏线，会分开或结识都也许是偶然，亲爱的能否亲爱像昨天，今日还相信吗，回忆可感动变迁，为存在于某日某年，用离开来验证挂念，面前有你还有我，彼此都眼前，亲爱的能否亲爱像昨天，生活如风似烟，令人生后错见面，在眼内千语万言，将一哭一笑重演，反应熟悉吧，逢场初见你敢拥抱吗，亲爱的曾分开过未算差，关系提升了吗，为泪流披面吧，说话有岁月冲泡热茶，懂细微离别之中的牵挂，面对面不需要怕， 九点半钟新闻简报之前，找来他是陈慧娴，给亲爱的亲爱，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回来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运输署宣布，早前因紧急维修而封闭的象鼻山路往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象山村全线现已解封。同时，象鼻山路往城门隧道方向，近住象山村部分行车线解封。黎巴嫩总理米卡提表示，黎巴嫩军队将会加强在南部地区部署，他同时要求以色列遵守与黎巴嫩真主党达成的停火协议，撤出黎巴嫩被占领土。米卡提表示，黎巴嫩政府致力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特别是关于加强利塔尼河以南地区军队和安全部队部署的相关条款。他又說，黎巴嫩堅定維護其海陸空主權，不會容忍任何形式的侵略行為。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表示，以色列將會向國際刑事法院對他和前國防部長加蘭特的逮捕令提出上訴。以色列總理辦公室表示，已經向國際刑事法院提交一份通知，表明以色列會就逮捕令提出上訴，並要求推遲執行逮捕令。較早前，國際刑事法院對內塔尼亞胡和加蘭特發出逮捕令， 國際刑事法院指控內塔尼亞胡和加蘭特犯下危害人類罪和戰爭罪。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晴，早晚清涼，日間非常乾燥，最高氣溫大約21度，吹和緩至清勁偏北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早晚仍然清涼，新界氣溫顯著較低，大致天晴，非常乾燥，日夜溫差頗大，下周初氣溫稍為回升。依家氣溫18度，相對濕度40%，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675，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675广播信号或受影响。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小刘公啊，运输、运制、运吉有咩唔同啊？ 肥强，对你嚟讲，我三样嘢都系一样啊！ 吓，小刘公妈，唔好咁话我啦，我真系想搞好货物运输事业啊！ 肥强，你咁有 planning， 我都唔想你运制，所以唔该你多啲留意相关工作安全。大家想知多啲关于公众货物装卸区作业安全嘅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嘅。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公众货物装卸区工作危险多，安全作业工作快又妥。我系张韵儿 Yuna。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好啦，6:35嘅早上，17度嘅气温咁啊，都系非常之乾燥啊，相对湿度40%，同埋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嘅生效紧嘅。咁啊，其实亦都寻日咧见到有啲嘅报道咧，咁都可以喺6:30之后咧同各位听众啊睇睇。咁啊，而家咧就话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啊，连续七年咧就进行香港人嘅储蓄安全感指标调查。咁啊，今次嘅调查咧就委托咗大学去到进行研究啦。咁啊，调查咧就喺今年嘅8月23日至到咧就10月7日嘅。咁啊，透过随机抽样，并且以电话问卷嘅方式咧，咁啊有超过咧就系1000名18岁或者以上嘅香港人。咁啊，对于呢一个咧就存钱嘅一啲嘅调查啦。咁啊，到底个结果系点咧？唔知道大家又有冇留意到咧？咁样好啦，调查显示咁啊，香港咧香港人啊吓就。而現有的儲存能夠帶來的安全感的評分呢 ,53.5分，其實就是不是叫好呢，等專家說了。也有近75% 的受訪者的儲蓄安全感評分達到50分或者以上的，跟上年差不多。好了，至於給到80分或者以上的比例就 17%， 較上年就升近3%的。咁啊，調查都顯示，咁啊，按照住維持一年嘅生活水平嚟到講啊，香港人今年認為平均需要擁有103萬元嘅儲蓄或者流動資金，先至能夠咧就係得到足夠嘅安全感。啊，同上年嚟計嘅話咧，就微跌咗接近半成嘅。 咁至於準退休人士方面啦，咁啊調查就發現有近八成人咧喺呢個儲蓄習慣方面啦，咁啊較2019年咧調查就顯著上升。好啦，咁我哋就睇大浪啦，因為讀得太多，大家都好頭痕啦。咁我哋睇翻咧，近四成人儲蓄嘅目的咧，就為咗應付不時之需，即係差唔多四成啦。準備退休咧就兩成幾，咁啊令到將來嘅生活更加好咧。就有一成几，咁大家都可以谂下咧，自己个心入边储蓄啊，到底个目的系啲乜嘢咧？咁样会唔会又系好似佢哋为咗旅行啦？为咗旅行其实唔多，3.8%，照顾家人啦、买楼啦、长线投资啦、满足其他嘅购物欲望啦、进修啦，其实都系维持喺2%至到3.5%左右嘅啫。咁反而譬如教育咧，都有8.4%嘅。咁大家都可以谂下，到底你自己储钱嗰个目的？储钱嘅能力，或者啲咩想做，点样去到好好地灵活咁样应用呢个金钱咧？咁其实都系好值得大家去到考虑嘅一样嘢嚟嘅。咁啲调查咧，耐唔耐都会做一次噶啦。咁呢个咧就系啱啱最新做噶啦。咁所以咧，好事定唔好事，咁大家可以自己谂啦。咁近八成人用八成人用銀行咧去到存嗰度存款就去到做儲蓄嘅，咁我哋用啲咩方法啊？又可以睇埋呢個少少。佢哋有啲咧就會用銀行嘅活期或者定期存款啦，最多嘅近八成。咁如果話投資股票、債券、基金咧，就差唔多接近三成。嗱，仲有啲購買呢一個嘅儲蓄保險咪兩成啦。將啲現金咧放喺屋企嗱，都係其中一個界別嚟噶。將現金放喺屋企咧就一成。咁啊，俾父母或者配偶或者子女保管咧，都系一成。咁啊，不知道或者好难讲咧，就有1.2%啊。咁所以咧，现金啊，我就觉得收喺屋企啊，我就会收喺银行嘅。收喺屋企咧就少啦。咁如果你收屋企，可能而家啲朋友可能都会谂咧，收喺屋企不如你摆喺银行或者做定期，咁你都有啲回报咁样，可能会好啲。咁唔紧要，你自己个人喜欢就可以啦吓。所以咧，我哋用啲咩方法储钱咧？咁大家可以自己考虑一下啦。 晨光百科。 好啦，再望望出边嘅天气先。天晴，咁早晚啊清凉，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咧大概21度，咁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北风，离岸以及高地咧就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晚仍然都系清凉噶，新界气温显著较低，咁大致天晴同埋非常干燥啦。日日温差亦都颇大噶，咁下周初气温啊稍为回升。而家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40%嘅，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紧啦。咁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天气咁干燥咧，成日都会谂一样嘢，即系要预防呢一个嘅火种，小心防火就好重要嘅。咁但系讲到一啲有关于滅火嘅小智慧啊，小知识喺呢个百科全书就可以揭下又见到咯噃。好啦，咁当然啦，我哋就不能够咧就讲一两个咧就代表系专家。救火都系要因应住唔同嘅环境去到制定一啲好嘅策略，呢啲先系一个好嘅消防同埋扑灭嘅方法。不过咧，大致上有啲嘅小智慧都可以同大家讲下嘅。嗱，热水嘅特性系啲咩咧？嗱，原来水喺加热之后就会变成水蒸气，呢个过程咧就需要吸收大量嘅热能嘅噃。啊，当水达到咧就系100度，即系个沸点啊，就会迅速转化成为水蒸气，而产生大量嘅气体。嗱，热水咧喺接触到火源之后啊，可以咧就迅速将呢一个热量咧就转嫁去到咧就火焰嗰度，啊，降低燃烧所需嘅温度。呢一个咧原来系有助于抑制火焰嘅扩散嘅噃，即系都系一啲嘅智慧嚟嘅。水蒸气咧都有佢哋自己嘅作用噶。嗱，热水产生嘅水蒸气咧能够迅速扩散，并且咧就覆盖喺呢个火源上边，形成咗咧一层嘅隔离层。呢一层嘅水蒸气咧就可以阻止氧气进一步咧就供应去到一啲燃烧紧嘅物质嗰度，从而有效抑制呢一个嘅火焰噶。嗱，当水蒸气啊同埋火焰接触嘅时间，佢就会吸收周围嘅热量，并且咧就降低氧气嘅浓度噶，令到咧就燃烧嘅过程受到限制。 利用一些物件或者利用这个空气层去将火焰和氧气分开呢，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办法，也都经常都会用。例如我们喷的灭火筒都是将这个氧气隔绝，甚至乎呢就我们用一些叫做灭火毡。灭火毡都是冚落个火嗰度咧，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就唔系冚熄个火，系阻止呢一个氧气继续咧就系输送一啲叫做助燃嘅气体咧，去到俾个火焰，从而咧达到去到冚熄佢嘅一个作用嘅。咁所以咧叫做救火都有好多唔同嘅智慧。好啦，除咗以上讲嗰两样嘢之外啦，实质嘅应用方面都非常之重要噶。例如喺厨房入边，嗱如果有嗰啲油锅啊。着咗火嘅话咧，咁当然啦，厨师抛锅咧，老实讲我都觉得几好睇啊吓。但如果你话个锅嘅真系着咗火，利用呢一个热水而非冷水咧，就可以更加快抑制呢一个嘅火焰，亦即系话应用咗我哋头先所讲神光百科嘅呢个智慧啦。啊，冻水咧，其实亦都有可能会令到咧，即系呢一个嘅油啊，去到不断咧就浅出嚟，危险噶吓。亦都更加大嘅容易咧，就加剧呢一个火势。而熱水咧就能夠更加有效咁樣覆蓋住呢一個嘅油面。好啦，咁啊，對於咧除咗呢一個油面之外啦，咁我哋當然咧就係要知道啊，喺正式用嘅時間，對於一啲小型木材或者紙張引起嘅一啲小火災嘅話啦，熱水同樣可以迅速咧就撲滅噶，只係需要將熱水均勻咁樣倒喺呢一個叫做燃燒嘅物件上面，就可以達到一個良好嘅滅火效果啦。咁當然我哋亦都要注意嘅係啲乜嘢呢？雖然熱水就可以有效咁樣去到滅火啦，咁但係喺使用嘅上面仍然非常需要謹慎㗎，避免將熱水直接倒喺大範圍嘅火焰上面，以免呢就引發一啲意外或者造成燙傷。亦都非所有嘅情況底下呢就適合用熱水㗎噃，例如電器著火或者化學品著火嘅情況底下呢，應該要用一啲專業嘅滅火器材而唔係用水啦。因为水或者热水、冻水咩都好啦，有机会咧就会令到佢哋嘅水甚至火焰咧就造成一啲化学嘅作用。咁所以遇到呢啲情况咧，最紧要咧去一个安全嘅地方先，然后揾啲专业嘅人士咧嚟帮下手。 习惯穿黑衣城里漫步，离困独活觅我路，原来浪漫被夸张，孤单也过得好，但命运来到绝路，顽皮地又待我好，突然幸福，悲观的我不知所措，谁若要与我牵手偕老，害怕得转身我走途，唯独碰见你伤口得到填补，事后也刚刚好，无惧世间纷扰，时空你刹那转换了，重回17岁了，如一口枯井的我话过不敢恋爱了，又再恋爱了，没有一丁点先笑，原本这死角再没有光，全赖你赠我天晓，创伤能够让就尽任让独自吹到败寒在即，竟等到你深深一抱，前夜已决志孤身逐路，旧戒指早锁进地牢，有幸你带我走出封闭城堡，沿路有分已错，世间纷扰，时空你刹那转换了，重回17岁了，如一口枯井的我话过不敢恋爱了，又再恋爱了。 心焦，难得你说我最重要，眉头被解放了，神经多紧张的我话过不敢恋爱了，又再恋爱了，上帝之手多巧妙，如今竟找到 一首作品嚟自林峰，我又恋爱了。出边都系继续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42%嘅早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 KOL 系列继续邀请到时装界大佬海喺度嘅，早晨啊海！ 早晨小白，早晨光定众。 系咁啊，上次咧咁啊有提及过咧，就系嗰啲黑白色嘅配搭系点样啦。咁啊令到我都谂翻咧好多咧，即系有关于譬如西装好多时都系会用呢啲嘅颜色去到做配衬噶嘛。咁啊唔知道佢哋嗰个发展嘅过程。又是怎樣呢？有沒有說其實這個世界上第一件西裝 是應該怎樣呢？首先我就覺得呢，了解了那個服裝的起源和它的過去呢，對它去的即將來的發展呢應該會更加了如指掌的，我覺得會不會啊？ 嗯，或者有時候我覺得了解一下，哦，即譬如西裝啊，或者其他服飾啊，譬如旗袍咁樣，個源頭究竟是怎樣呢？那好像又知道一些歷史，對時裝又會有翻個即概念啊，或者我即係買件衫嚟著啊咁啊，有時知道下個歷史咧，我覺得都係有趣嘅。 同埋你知道咗 西裝 啊，係咯，你知道西裝歷史，你望咗一件西裝嘅時候，你都會識得去睇啊，或者識得欣賞。 欣賞係啦，冇錯啊。 同埋成 日買件衫， 成日都話復古啊嘛，咁你都知道其實而家有可能有啲剪裁啊，呢個係復古嘅，嗰個唔係，你識欣賞。就不是話係，總之人哋安排你擺上衫，擺上個身體嗰度就係咁著咁，要識欣賞，係啦。 係或者見到呢個 cutting 咧，你就會諗翻起，哦，應該係大概係邊個年代嘅，都會有翻個聯繹喺度嘛。 冇錯冇錯。 咁好啊，講下西裝個淵源究竟係點啦？其實咧，哇，都幾耐之前噶咯喎，有冇諗過其實西裝係源自邊個？即國家先啦，即係同邊個人有關先啦？當然係。咁係究竟邊個國家嘅人咧？ 我覺得都係啲。英倫啊、歐洲嗰啲係呢一類型比較上多嗱， 近啊近啊， 係咪英倫我唔敢講，我覺得係意大利、法國個機會都好大。 喂喂喂喂，嗱，越縮越窄啦個射程範圍，OK 啦，你頭先講嗰兩個意大利同法國就係其中一個啦，係 嘛？等我又再估多次先，既然意大利同法國都已經估中嘅話，我嘗試試下估意大利先。 啊，就近嘅。 哎是法國啊，係嘛？ 冇錯啊！咁咧，嗱，即係呢一個人咧，我又覺得聽完之後，我又覺得啊，有啲合理，因為喺我心目中咧，呢一個嘅法國嘅呢個皇帝啦嚇，都係、我就覺得佢都幾貪靚， 係嗰啲路易唔知幾多世嗰啲啊？ 係啊，冇錯啊，阿路易十四啊， 十四咁其實十四 ，OK OK， 係啦， 係嘛？我心目中唔知，我覺得呢個人幾貪靚， 佢好似路易十四好似都畫咗，即係唔係有好多畫家去畫路易十四，我記得應該係好似係。 我就唔肯定啊，不過我就睇完之後，我就覺得啊，即係都幾合理嘅咁樣啦。咁、原來咧就係佢由來先嘅喎。係點解會咁咧？原來咧佢就係當將嗰陣時咧一啲軍裝啊，其實本身就啲軍裝嘅外套啊咁樣咧，啊佢咧就將佢改良喎。 哦，軍裝嚟㗎，原來、我真係冇諗到係軍裝喎，呢、這個又真係。 嗯，原來咧佢就將嗰啲軍裝咧就啊，不如試下咧，即係梗唔係佢自己啦，諗住揾人哋改良一下咧，就將佢咧嗰啲外套將佢改良到咧去到一啲及膝嘅長度。 哇，咁長嗰陣時咁長。 係啊，開頭你有冇睇佢嗰啲衫啊？有啲都係嘅喎，收腰咧，束腰好窄咧，跟住去到好收腰嘅，跟住襯條長褲啊，著對長褲啊嗰啲咁咧。我諗翻佢啲相咋，或者我以前讀歷史嗰陣時， 我而家都諗翻起嗰個樣啊！我而家 或者人哋畫佢嗰啲人像咁樣啦。 係啊， 係啦，咁有呢個概念先。然後咧，佢除咗個長度加長咗之外咧、就將嗰個腰咧就更加貼合自己嘅身形。 係。 系 将佢成为咗一件外套先， 即系收腰啦。其实嗰阵时已经系 冇错冇错，咁咧就将佢哋收腰咗先。你睇翻佢嗰阵时嗰啲衫咧，其实咧都系有啲即系类近呢一种咁样嘅款式嘅。咁呢个咧就系、是。最初最初起源于佢嘅，咁就係17世纪左右啦，嗰陣时欧洲呢就係由路易14嘅时候呢将呢啲服装呢去改良呢成为最初最初西装呢一个嘅起源先嘅。 哦 ,17世纪你话好长嘅历史又唔算係好长喎，其实。 嗯，冇錯啊，因為佢当其时呢只不过就係将呢啲衫呢改造一啲宫廷服啊。系啦，所以变成一啲宫廷衫啦，就令到更加将自己嗰个华丽啊，嗰、个权威咧，希望咧系更加彰显出嚟嘅啫。 哦， 当其时佢心目中其实就系咁样嘅。 系，即系要自己威啦，简单啲嚟讲。 冇错啦，即系特别啊嘛，靓啊嘛，咁样啦。然后咧，佢咧就再引入咗咧其他嘅配饰啦，譬如啲有啲大领嘅衫啦，好多唔同嘅装饰啦，嚟、到去将嗰个西装嗰个形态咧就更加丰富。结果咧就。啊、反而咧就将呢一件衫咧成为咗西装嘅雏形啦。 哦，照阿海咁讲咧，其实西装或者系一啲法国嘅宫廷嘅服饰咧，对于一直以嚟嗰个时装界个流行嘅指标，其实系有一定好大嘅影响。 冇错，你讲呢个指标性咧非常之高，因为当其时我哋讲紧即系就系17世纪左右嘅欧洲啦，啲、人就会觉得哇，即系六月十四都咁样着噶咯噃，于是乎咧呢一种咧西装嘅初型嘅装束咧喺欧洲咧普遍啦，就唔可以叫普遍，喺欧洲开始有人就着啦、因为呢一个就会成为咗佢哋身份嘅象征。 嗯，即系见到系六月十四啊，阿皇帝都咁着啦，咁我哋都应该跟翻差唔多嘅风格。 系啦，咁啊，身份嚟噶嘛， 冇错啦，身份嘅象征嚟嘅嗰个系。 冇错，然之后咧，慢慢咁点样将佢普及化咧？时装其实都系咁噶嘛，可能就系由一小撮人开始啦，嗰、个设计，尤其是当年嚟讲咧，都系哦，即系啲有钱人啦、一啲高层啊，先至拥有嘅服装。慢慢你点样将佢普及化咧？咁原来咧，同呢个工业革命咧都好有关系。吓、 啊，嗰阵时大量制造呢类型嘅西装。 冇错啦，冇、错，因为工业革命啦，咁其实开始有好多唔同嘅机器啊，譬如蒸汽机啊等等。在欧洲那边会出现嘛，咁所以咧大规模嘅生产布料，你先有布先啊嘛，咁大规模生产布料，然后去做成西装呢一件事咧，啊，大家就好似觉得，咦，尤其生产线我哋望得到咯噃，于是乎咧西装嘅制作就更加容易啦，系嘛，咁然之后就可以咧普及到唔系净系。最上等最上，我哋叫做即系最 cream 嗰一阵啦，唔系净系嗰一阵人先着到啦。啊，原来喺个蛋糕嗰个底层少少咧，都开始有人咧可以着到西装。 好似我啲饼底啊，饼底都有西装着啦。 系啊，然后慢慢咪一路一路咁样去改良啦，然后就开始啊，其实我哋跟住咧，你头先讲英伦啦，跟住咧去到英伦咧，佢都有更加唔同嘅改良啊，唔同嘅设计啊咁样啦，因为佢哋就会觉得咁长。件西装有啲难着喎、 跟住就 cut 短佢啦。 冇错，开始咧就将嗰个嘅设计啦，去到19世纪中左右啦，就去到英国嘅时候咧，本身咧都系一啲正装嚟嘅，我哋叫做，然后衍生咗好多，譬如我头先讲啦，上次讲过噶啦，我哋譬如喺啲燕尾服啊，同设计嘅西装，当其时仍然都系咧一啲上流。人为主嘅，更加去到英伦嘅时候咧，咪好兴嗰啲咧三件装啊， 记得系。 系咪啊？即系连埋件背心咧，嗰件马甲啦，一件西装外套啦，一条西裤啦，再衬件恤衫咁样啦。呢一个咧就系佢哋为之一个正装嘅装束。呢一种嘅装束咧，其实喺英国啊、英伦嘅时间咧，其实当其时流行咗咧都几耐，都未曾普及化嘅。 哦，哇！咁马甲其实嘅出现都系其实都。西装褛有咗之后，去到英伦先至就衬翻上去嘅，可能真系。 即系佢哋开始就设计啲三件头啊咁样嘅服饰啦。但系慢慢一路去到我哋想普及化嗰阵时候，你觉得三件头唔系个个都着噶嘛，同埋唔方便啊。个重点系，开始想去休闲少少啦。而我哋头先提过啦，因为工业革命啦，咁亦都令到好多机器化啦，开始可以咁再唔系话我净系一批有钱人嘅专利啦，服装开始普及化，但系。三件头，慢慢要淘汰啦，唔系咁多人着啦。啲长身嘅西装、燕尾服，属于佢哋嘅都唔系啦。我哋就将佢改良一啲，改 短少少，個設計寬鬆少少嘅 loose fit 嘅 cutting， 令到更加多人適合穿著普及化咧。咁慢慢喺工業革命之後咧，就西裝呢啲唔同設計嘅西裝咧就開始出現啦。 哦，所以咧就而家就當然越嚟越普及啦，即係西裝褸或者輕便著嘅其實都有啊嘛，可以襯衫。但諗翻起當年，譬如六月十四佢第一件嘅西裝出現嘅時候咧，因為嗰陣時就當然係仲未有工業革命啦，咁變咗以前嘅西裝咧。甚至乎六月十四嗰年都系啦，人手做啊！哇， 啊、 我而家谂翻起， 有裁缝帮佢度身啊嘛。 系啊，其实都系一件好犀利嘅事，因为你要喺个即系针子上面做到咁靓、咁高嘅质素，有剪裁咁靓嘅布料，着起上嚟要舒服同埋靓华丽。我觉得其实真系要拍手掌呢、這个，我觉得。 冇错啊，即系当然系好细致啦，但系当个时装一路普及起上嚟嘅时候，唔系话个做工变得粗糙。咁当然啦，你一路发展落嚟嗰阵时候，其实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因为就系、是、慢慢开始大家对于 cutting 个要求会唔同咗啦。哦，原来你燕尾服好难着，修身好难着，我将佢宽松啲，咁我做嘢起上嚟轻松啲咁样啦。然后就会除咗嗰个 cutting 唔同，布料都会开始唔同咗啦。最初嘅西装咧，开头都系用啲贵嘅布料啦，譬如系羊毛啦，丝绸啦，等等嘅布料嚟到去做噶。 跟住后屘就改变啦，用咗可能即系普通嘅布，或者喺个 design 上边 合成纤维啊，都会有多咗去利用咯。 哦、啊，喂，好有趣、啊，我觉得讲下呢啲。歷史嘅嘢，下次我哋 當大家著西裝嘅時候咧，你就會諗翻，哦，即原來呢個設計咧，大概就源自邊一度嘅咁樣啦。 同埋我覺得自己勁咗，如果著西裝褸嘅時候，我轉頭揾翻件西裝褸披一披先，我覺得自己勁咗係因為。呢一件或者呢個 design 同 concept 咧，其實喺呢個六月十四開始就已經衍生出嚟。我覺得著起上嚟嘅時候，嗰、那個韻味好似強咗，我覺得自己。 然後再多了很多元素，然後西裝褸外套，那我們不需要再穿上整套正裝、 啊、 西裝褸加一條西褲，可能我們已經是西裝褸、 啊、 現在你出中環、 啊啊、 Friday Smart Casual 其實已經是西裝褸襯牛仔褲甚至尖頭皮鞋、啊、已經演變到現在呢，即很多的變化的穿搭已經很有趣味了嘛。 是啊，所以我覺得自己穿西裝褸的時候，因為熟悉了一個歷史故事呢，我觉得个人型咗， 有内涵咗， 有内涵咗，就劲咗。下次等我有， 我哋就叫做唔系件衫着，即系你去着件衫。 系啦，冇错，我已经可以驾驭到件西装褛啦， 咁咪得咯。 搞掂搞掂，今日倾住咁多先，下次再搵阿海倾啦，拜拜， 拜拜。 六点五十九分啊，咁啊转头都会分途广播噶咯，咁啊普通话台咧会有好音音乐，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不过都提提大家啦，而家十七度嘅气温，朝早嘅时间咧气温都比较清凉噶。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世界，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咁啊嚟到咧就系十一月二十八号咁啊星期四嘅早上嘅7:07啦。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喺度， 船仔喺度， 阿峰都喺度， 系啦，咁啊峰系交通组嘅，咁我哋都有啲射击练习通告，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啦，不如我同大家先睇睇啦吓， 好啊， 好，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噶，咁啊日间练习时 高居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高居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同样都系今日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高居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高居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今日朝头早咧个感觉咧就系相当之干燥先，我第一个， 好干， 干晒， 即刻要搽 hand cream。 系啦， 系啦，我 hand cream。其实我都是一只 cream 嘅啫，又搽手又搽面 嘅。你讲真噶？ 好奇咩？ 得咩？ 吓、啊？ 连阿峰都咁样认为啊，小白。 因为咧， 寻日先提完，我都系咁样搽噶咯。 你搽手嗰只会太润噶嘛？搽上面，你唔觉得好立咩？ 唔觉、 啊。你唔会啊？ 唔觉啊？ 咁但系你如果搽面唔立，咁你搽手咪唔够润咯？ 够、啊，乜都够，系、哦、啊。 我一陣問你邊隻先？ 好啊， 好神奇喎、啊！ 你又參考一下啦。 係啊，因為我用開嗰啲，如果搽得手就唔搽得面。 哦，係咩？ 搽面就太潤。 其實正常都係搽手嗰啲， 我哋呢啲 真 係粗人係咁噶啦，由細到大咩都唔諗啊。總之佢覺得佢潤嘅咪搽咯。 一定 係 因為你皮膚好啊。 係、嗯、啊係啊， 你吸收得好嘛。 咁呢個我都嚇 ，Didi 都有讚過我嘅啦呢樣嘢，都多謝 Didi 先，多謝你兩位啊嚇。 Didi 聽到㗎啦。 係啦、啊，喂，同我哋睇睇出邊個交通情況。系点样先？因为今日咧，其实就天气都清凉啊，即系大家出门口嘅时候，会唔会瞓晏咗赶时间咁样影响到个交通流量咧？咁啊，要等阿峰同我哋睇睇。 嗯，睇一睇先。系啦，现时隧道情况方面，各区隧道都仲系畅顺嘅。路面情况就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慢车排到去近果栏。咁另外新界区方面，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桃园围一段就开始车多噶啦。咁然后提翻大家就系、是、琴日象鼻山路嘅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咗，现时来回方向嘅行车线系重开，咁巴士同埋小巴专线都回复翻去原有嘅路线行驶啦。咁另外提翻大家就系环保大道，即系将军澳嗰边系有爆水管，现时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启思中学对出全线系封闭噶。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系要改道行驶，系啦。咁另外观塘道都有水管紧急维修，就系、是、去旺角方向近康宁道对出部分嘅行车线系封闭嘅，系啦，就系咁样啦。 嗯，咁啊啲水管啊，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咁啊如果爆水管就冇办法啦， 冇错。 咁啊都唔该晒啲工人，咁啊即刻帮我哋咧就尽快咧去到抢修。 佢哋都好快噶， 好快，系啊，香港做咩都快， 系啊， 因为佢哋有时咧可能同我哋讲话啊，去呢个位置要封啊，佢维修水管咁样啦，咁、可能两三个钟内就已经整完噶啦， 嗯， 系啊，所以其实佢哋嘅速度系真系好快。咁当然你话如果系严重嘅，咁当然系可能要需要时间耐啲啦， 系啦系啦 系啦。 咁有时候你都听到嘅，譬如星期五爆水管，星期一二都仲听到系有啲封路嘅，咁、但系都即系会系明白个重要性或者个难处，而我唔会谂系佢哋手脚慢，我真系冇谂过，系因为觉得 系香港人咧， 真 系 好快， 好快。 其实好老实讲，啲工人都想快啲做完，快啲完工 啦。 系啊，其实佢哋都好心急，想快啲做好嘅，同埋佢哋个心地都好，即系想快啲提供翻一个好嘅道路俾大家。 嗯， 系啦，咁啊，所以即系如果有封路嘅，咁啊，大家互相多多忍让， 系啦， 系啦，亦都要睇住呢个路面嘅情况啊，吓，咁啊，可能你今日行过呢条路，突然之间又真系封路，你冇遗意嘅，咁啊，有机会酿成意外噶啦。 系啦， 系好，咁啊，有啲咩交通同我哋倾下咧？ 今日有个好开心嘅嘢， 咩事？ 今日三跑开始用啦， 哦， 系啦， 系、哦。 我有另一樣嘢同大家講嘅，咁但係我覺得呢樣係值得開心嘅，所以講咗先。 係 係啦， 就係三跑， 三跑係啦，嚟緊今日就開啦。 哇！所以就大大提高咗香港嗰個載運能力啊！ 佢講即係資訊上面講就係話六十幾格去到一百幾格，係啦，咁啊差唔多，其實差唔 多， 差唔多 多 倍啊， 好多㗎，個載運能力好強啊，所以 但係多一條啫，佢唔係多兩條，因為佢唔係真係 double 嘛，佢係兩條變三條嘛， 係啊， 都已經係咁勁 啦。係啊，但係因為喺嗰個航機調配啊。航運嘅策略上面啊，各樣嘢咧都可以得到一個更適當嘅配合咧，咁就可以即係提高個效益啊嘛。咁、所以條數就話就我多一條，點解唔係50%又唔係嘅咁樣？ 嗰條數唔係咁計嘅。 係啦，咁啊等啲專家計啦，嗰啲啊當然係。 冇錯。 係啦，好咁啊呢個當然係值得高興啦。 係啦， 係啦，嘉明都開心啦，嘉明係啦，嘉明都開心啦。三跑今日正式啟用啊！ 耶！ 咁係耶啦，仲有嘉明又跑過啊嘛，佢又更加開心。 佢已經親身落咗去啦， 係啦係啦，好咁啊！交通仲有啲咩講下咧？ 係啦，咁提翻大家啲認真少少嘅嘢先，係啦，就係、是、天水圍咧嚟緊星期日佢會有一個跑步比賽嘅，咁所以就會有封路啦。咁天水圍佢外邊嗰、那個即係佢外邊咪一條路圍住咗天水圍嘅，係啦。咁嗰條路咧基本上成條路都會有封路嘅。 係啦，咁所以就即係、就是、對天水圍區嘅影響就比較大少少，咁所以同大家講翻。 好啊， 係啦，咁佢五點半鐘開始，咁就天影路、濕地公園路同天池路，即係圍住外邊個框框，係啦，咁咧佢就基本上係向由呢、這個天水圍站啦，咁咧你出咗天水圍站，你嘅右手邊，咁、你行出嗰條路，咁就一路沿住就向住另一邊。系啦，即系你嘅天水围站行咗出去左手边，系啦，咁你沿咗个框兜翻出嚟。 哦，即系总之就嗰度以呢一个天水围港铁站做起点，咁啊会好似围咗个圈咁样。 系啦， 个方向系嗰个方向啫，系啦，咁但系个起点唔系个起点，系啦，佢起点系喺天水围嘅运动场嗰个位，系啦，系啦，咁佢嗰个位开始跑嘅，咁就会跑出去，系啦，咁一即系喺天水围嘅运动场，系啦，跑去湿地公园。系啦，即系跑上去，系啦，湿地公园就再兜翻个圈落嚟，系啦，咁样就维持一个成个路程咁样。 哦， 都跑到湿地公园噶， 佢唔入湿地公园嘅，系啦，咁佢净系喺外 边啦， 外边啦， 系啦，湿地公园路嗰边兜过去嘅啫， 系 咁样。咁但系咧，佢就净系风咁样上去兜翻落嚟嗰个方向嘅啫，另一方向就唔受影响嘅，系啦。咁呢个位啦，咁咧佢就会由五点半就开始封噶啦，即系朝早星期日，系啦，星期日朝早五点半封到十点半嘅。咁就啱啱讲嗰个路段啦，咁同埋咧有啲内街少少嘅，譬如天华路啦、天祥路系啦，咁都会有封路嘅。 嗯， 系啦，咁另外咧，佢呢个就系五点半钟就开始封啦，去到七点半就封多少少啦。就天祥路就介乎呢个天柏路、天成路，咁就多一段系啦。咁同埋天柏路就介乎天竺街同天祥路。咁其实咧，佢嗰个位置系近天水围泳池，咁即系喺运动场嘅隔篱嗰个位。 嗯， 系啦，因为佢临近比赛开始咧，咁嗰个位就封埋咁样。 哦， 系啦，咁之前就封咗大圈先咁样咯。系啦，咁咧另外 嗰度系全部都系屋苑嚟嘅 喎。系啊，多人住啊， 系咯， 同埋好多巴士，因为 系冇错， 系、 因为咧，其实佢好多巴士同小巴都需要即系改道啦，或者停用啲上落客嘅站， 嗯， 系啦，咁但系因为太多啦，我冇办法一次过讲得晒俾大家听， 嗯， 系啦，咁所以就大家要即系如果要需要睇翻嘅朋友咧，就自己去睇翻啦，咁样， 嗯， 系啦，咁另外咧都会有一啲嘅即系封路系关于系啲长嘅车辆嘅， 系 啦，咁就天瑞路就介乎呢个天恒村同湿地公园路之间，咁即系天瑞路个笃笃个尾个位嚟嘅。系啦，咁嗰个位咧就会系超过七米嘅车辆就系禁区。咁如果你要掉头咧，就行前少少，近湿地公园嗰边。 系 啦，咁嗰个位咧近流浮山消防局个位咧，就会有一个位系俾七米嘅车辆掉头嘅。 系，我都想讲，其实近流浮山一带啦，咁可能因为都好多啲长型嘅车辆，其实都好多时会即系喺天水围入边嘅。咁所以即系各位司机大哥就要留意住，如果你驾驶呢一类型嘅车辆咧，咁啊当日嘅话咧就未必可以如常行平时嘅道路啦。 嗯，冇错，系啦。咁呢个系净系长到超过七米啫，咁、如果你系长到超过十一米咧，即系再长啲嘅话咧，咁、另外要留意翻另一样嘅地方就系天葵路嗰边都会有嘅， 系 啦，即系七米就净系留意天瑞路啫，系啦，如果你系十一米以上咧，你除咗留意天瑞路之外，要留意埋天葵路，系啦，咁天葵路就介乎天秀路同湿地公园路之间，咁佢个位置咧系近呢个基督教培恩小学嘅， 系 啦，咁嗰个位咧就会系长到超过十一米车辆嘅禁区，系啦，咁如果你要掉头，又系行前少少啦，喺呢个私人屋苑有一个私人屋苑嘅闸口附近嗰个位置，系啦，嗰个位置就可以掉头啦。 哦， 系啦，咁要洗前少少，系啦，即系佢嗰个位置就系路段，然后路段嘅行前多 at 过咗湿地公园路嗰边，系啦， 系啦、私人屋苑， 系啊，系、啊，佢喺嗰个口嗰个位咯，喺嗰个口咯，系啦。 我谂紧边个私人屋苑啫？ 讲唔讲得名噶？ 私人屋苑系讲得埋， 系啦。咁佢嗰个地方一直叫做 Wetland Seasons Park， OK， 系啦。咁佢冇中文名嘅， 明白。咁因为你唔讲，我惊啲人唔知道啫。 系啦，嗰、那个位置， 明白嘅。咁最紧要就系大家留意翻啦。咁当日都会好多唔同道路嘅改道啦。 系啦。 咁都系大致上封到十点半嘅。 系啦，十点半，十点半左右就会开翻噶啦。 全部开翻定系点啊？ 全个天水围都开翻。 OK OK， 系啦系啦，十点半，总之佢系嗰条线系十点半。 吓、啊，即系十点半之后咧，个巴士都会正常翻啦。 巴士都会正常翻噶啦，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朝早可能翻工翻学或者系出去玩嘅朋友咧，咁就要留意翻，即系嗰日嘅巴士有机会改道或者飞站，即系佢唔停边个站咁样。咁系啦，如果你系搭开嘅话咧，你要睇翻你上车个站会唔会受到影响啦。 呢个系礼拜 日嘅，系啦，星期日嘅朝头早， 系啦，翻学嘅未必会噶啦。禮拜日啊嘛， 可能有啲特別活動都唔知 係咯，係咯，係 咯。咁但係正常就未必會嘅， 係啦。 可能大學唔知啊，係 咯。咁嗰啲就有機會嘅。 應該多數都係出去玩嘅， 係多數出去玩。但係大家留意住啦。咁如果咁多改道嘅話咧，咁巴士亦都未必提供到一個正常嘅服務。 冇錯。 十點半鐘之後咧，咁就冇問題啦。 係啦。我提多一句啫， 係 啦。咁咧係的士朋友嘅，係的士朋友，天柏路嘅的士站會停用嘅。 哦，哇！呢個緊要喎，呢個 係啦，咁嗰個位就記得唔好過去啦。 係啦， 冇錯， 係 啦，咁係呢句啫。 明白，唔該曬阿峰，唔該曬。咁啊，天氣咧就涼涼地，有17度嘅氣温。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咁相对湿度39%咧，咁啊船仔出到出去又干又冻，会唔会咧船仔？ 会啊，呢个位有啲食风啊，我而家喺度揾紧一个位咧，又系冇咁当风。不过咧今日天气咧，即感觉几好啊，因为一出到嚟咧都已经系阳光普照啦。咁如果系真系趁住呢一个时间去行下山嘅话咧，其实都系一个几好嘅选择。 哦， 因为又干， 真系远足都几好，我觉得唔错。 系啊，同埋真系天气好好，我相信就算你而家出去影下相啊，打个卡咧，都系一个几好嘅状态。咁不过大家真系要注意啦，有啲冻嘅。雖然咧而家就應該唔算話極凍嘅，即係未去到話十二三度咁樣，咁但係咧都凍過之前少少㗎啦。咁所以推薦下大家啲著衫嘅次序， 好啊、 即係我哋應該點樣著衫咧就會冇咁凍。嗱、第一層咧，即係我哋最底嗰層咧，其實應該著翻啲伸縮性比較強啦，同埋吸汗透氣嘅保暖內衣嘅。咁 HeatTech 咧都係一個選擇嚟嘅。咁之後咧第二層啦，第二層我哋應該可以著啲乜嘢咧？系啦，咁我哋咧其实仲有第三层，我不如讲第三层先啦。第三层即系我哋最出边嗰层咧，其实可以着翻一啲毛绒质地或者系画毛质地嘅衫。咁然后咧中间嗰层咧就要记住啦，唔好拣啲咧好松身嗰啲，因为咧如果你有听过咧，就会话咩食咗风噶嘛。即系如果你太松身咧，其实系会入咗啲风入去嘅。咁但系同一时间又唔好太紧，如果太紧嘅话咧，其实又我惊又立亲你。咁所以咧，其实最好咧第二层就拣翻一啲唔容易散热。嘅恤衫或者上衣啦，咁咧同埋个内衣之间有少少空隙就啱噶啦。咁第三层咧就系着翻冷衫咁样。咁如果你真系好冻啦，讲紧系真系得翻十度，咁点算咧？出边再加多一层防水或者系防泼水。布料密度比較高嘅外套，咁樣咧，如果係你凍咧，就著曬四層啦。咁但係如果你熱啦，咁你咪可以除，咁你可以除咗出面嗰層風褸，然後再除埋出面嗰層嘅冷衫，得翻第二層同第一層。咁樣咧，你室內同室外咧都應該係啱啱好嘅。咁同埋記住啦。最好就要護埋條頸啊，因為條頸啊、手腕啊、腳腕呢啲咧，其實皮膚比較薄啦，咁亦都有好多嘅血管係會流經嘅。咁所以咧，如果你係成日都手凍啊、腳凍嘅人咧，其實就無論去到户外或者室內都好咧，應該係戴條頸巾。咁如果真係你覺得佢好凍咧，就戴埋手套啊，或者記得著襪。系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着物瞓觉。我以前咧，如果真系好冻嘅时候，就会着物瞓觉，系真系暖咗好多嘅。 系啦，咁又或者好似中医师所讲啦，成日都忘记咗一样嘢，就系咩咧？即系温故知新，提提大家，膝头哥嘅保暖都好重要噶。 系啊，着翻条长裤啦，当真啲女仔咧，即系贪靓会着短裙啦。但系咧，就为咗自己嘅身体健康，唔好冻亲咧，着翻条长裤，笠到落底或者着条长裙都 OK 嘅。咁啊，同大家讲埋天气啦。今日天晴，早晚清凉，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是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晚仍然清凉，新界气温亦都显著较低噶。大致天晴同埋非常干燥，日夜温差颇大。下周初气温稍为回升。 而家出边嘅室外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39%嘅。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紧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噶。 晨光第一线， 星级主持， 我是白元浩小白。早上给我感觉是休息了一晚，充满着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的状态。然后我陪着听众，听众又陪着我，大家都是充满着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晨光大学， 好啦，眨下眼啊，7:21啦吓，咁啊，出边继续都系17度嘅气温，咁啊，天气咧都相当之清凉，咁我哋今日咧晨光大学咧都要同阿咪咪讲翻声，着多件衫先至起身啊，咪咪，早晨啊。 早晨，系啊，大家都要 着 多件衫。 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咪咪啊，今日既然天气清凉嘅话咧，夜晚老实讲啊， 打邊爐啊，真係正啊！ 屋、企都開心、啊。 係啦，不過咧喺呢個時候又要叫下營養師咧，就問一問啦。打邊爐咧都即係大家都知㗎啦，你肥牛梗係又唔係咁好啦，嗰啲咩響鈴啊，又索曬啲油啊，又唔好啦。我哋咧就慢慢拆解佢。我哋不如先講下個湯底先。 係啊， 湯底咧而家市面上實在太多，無論係中式嘅、日式嘅、韓式嘅、泰式嘅都有。我應該點樣選擇一個？健康或者可唔可以用健康定较为健康嘅汤底咧？ 但要好食喎、 哦，系就要好食喎、哦、，Mimi。 嗱、咁我觉得啦，即系其实如果你话我又中意食啲野味浓啲嘅，咁、或者甚至乎要去到嗰啲哇麻辣啦，好油嗰啲嘅话咧，咁、我成日都讲都即打邊爐梗要開心啲啦，都唔係話下下攞煲水嚟霎。咁最好就係鴛鴦鍋啦，咁你就可以即共存。因為有好多我知道佢雖然鍾意食濃味啊，或者油少少嘅鍋底，但係一講到綠菜呢，佢哋又話啊，但係擺到落去呢又流流淋又淋淋咁。咁所以我覺得最好如果能夠就鴛鴦鍋，有一個係清湯啊，或者一啲嘅菌類啊，而家都有嘅，或者一啲番茄湯底，清啲嘅昆布湯底。另外一個就可以你自己選擇炸嗲鍋啊，定係麻辣鍋啊，定係嗰啲冬陰功啊等等嘅鍋啦咁咯，係。 哦，話鴛鴦呢個咧，即係非常之好嘅提議。咁啊，鴛鴦咧，其實雖然大家就成日打邊爐，變咗兩個鍋變一個鍋咁樣啦。咁但係其實而家坊間都有好多嗰啲格咧，升高佢嘅可以，係啦。咁真係可以咧就。你真係打鴛鴦鍋啦，就唔使話即係啲湯會撈埋一齊啊！咁、個夠高嘅話咧，就做到呢一樣嘢。咁啊，呢個喺個器具上面就大家可以著墨多少少啦，咁啊可以令到自己食得健康啲。同埋咧啱嘅，即係你有陣時可能食下呢一樣嘢，你覺得麻辣又好，或者沙爹又好好食啲。但另外一啲嘢，你真係會覺得可能清清地又會好啲。 菜係真係好明顯。 係啦，咁啊特別如果屋企有譬如有長者嘅，有小朋友嘅，可能佢哋唔想食咁濃味嘅喎，咁啊有多啲嘅選擇俾自己，其實都係一件好事啊！好啦，咁如果你话头先有提及过冬阴功啦、沙爹啦、麻辣啦，咁有冇话边一个咧会比较上系最唔健康嘅 ？Mimi 有冇话选择一两个俾我哋警惕一下啲听众咧？ 其实应该就系麻辣嗰啲叫做最唔健康啦。点解？因为你都见到佢厚厚嘅 油， 一层油系啦。咁、你永远都有啲话我扫开啲油，冇咁油啊，焗佢。咁但系始终你唔会一路路咁养住个锅，撇开啲油去侧根咁。咁你一攞上嚟，你就算喺个汤底度淥完，一攞上嚟你沾到面头嗰阵油，咁所以点都避唔到嗰啲油腻，除非你话片走咗佢。如果你片走，佢就唔好嗌个麻辣汤底，系咪？ 系啦，系啦。咁 所以即系不免避免唔到噶啦。如果你话真系嗰、汤底系油嘅，不过我有阵时会建议，咁其实亦都可以做个方法，就系你唔介意嘅话咧，譬如麻辣汤底我有，清汤底可能我有，咁、你将你嘅食嘅嘢，首先喺嗰、清湯底度咧，輕輕淥一淥先，咁跟住之後再過翻落去隔離嗰個鍋度去浸一浸。咁其實嗰個時間短啲，佢沾嘅即係油又冇咁多，同埋亦都冇咁濃味咯，即係冇索得咁勁，由生至熟鍋咁係咯，會個時間長就會索好多味。 啊，我真係冇諗呢個方法， 我都冇諗過。 譬如肥牛咁樣，咁你淥到佢即係熟咗過咗一半啦，跟住先至再過隔離咁樣。好似浸温泉会转嚟转去嘅嗰啲钱，系啦，啊這个方法几好、啊，唔错唔错。 咁即系其实沙爹锅某程度上系健康过呢啲麻辣锅嘅。 以油份上系应该理应系冇咁油嘅，同埋冇咁浓烈个辣咯，系咯。即系如果你话小朋友同大人一齐可以食嘅话，可能沙爹锅会容易接受过。是一个即是重庆火锅汤底啦。 咁火锅汤底都有好多款嘅，咁有啲甚至乎现成嘅，咁大家望一望后面个招纸呢都会睇到佢嗰啲营养说明书，咁多加留意就好重要。好啦，咁食材方面呢，其中一样呢大家都好鍾意食嘅就係嗰啲山竹啊、腐竹啊、响铃啊，类似呢类咁样嘅， 油嗰啲， 全部都系差唔多嘅制成品嚟嘅。咁但系边一种嘅食法会比较上健康，边一种又比较上觉得系要着量少少嘅咧，咪咪？ 嗯，如果你讲呢啲嘅，即系譬如响灵山根啊，或仙妇粥啊，又有啲榨汁粥啊咁，咁其实呢啲都系黄豆食品，好多人觉得好健康，即系无论讲话诶边只啦，哇黄豆做就好健康，其实要注意翻啦，榨过嘅咧尽量都唔好噶啦。咁所以如果你话诶、我又想清清地食啲黄豆嘅食物，咁其实仙妇粥啊、鲜汁粥啊或者豆腐就会好啲咯，即系要前面睇都有个鲜字嘅鲜豆腐啊咁系啦，就避免啲炸过类嗰啲咧，咁其实都悭咗好多油，即系又系谂法啦。有时我哋会教你要得一个哇比较油腻啲嘅锅，咁可唔可以喺食材上又唔好拣啲咁油腻嘅一次过咧？咁即系平衡下嘅话，咁你要个清啲汤底嘅，你又好恨食响铃嘅，好啦，都系吃啦，系啦。咁但系你又要个重庆火锅，又要食响铃嘅，咁我又觉得。哎呀，好似贪心咗啲，可唔可以食个鲜芋粥啊？咁 哦，咁样系咁样慢慢配搭都系一件好事嚟嘅，系、啊。 系咁，但系譬如我好中意食嗰啲肥牛啊，咁样，你知牛又有好多个部位啦。 系啊，系啊，系啊。 有冇话其实有边一个部位其实叫做营养价值高少少嘅咧？ 嗱，如果營養價值高少少嘅咧，其實就要思考一下，你越肥嘅肉片，其實可能哇好好味啊，但係你會見到係脂肪佔咗一半嘅，咁其實你真正食到嘅鐵質啊、蛋白質嘅話，就少一半噶啦。 嗯，哦，鐵質同蛋白質會唔會喺我淥緊呢個牛肉嘅時候，因為佢熱啊嘛，會大量流失咗嘅咧？ 蛋白質就唔會嘅，鐵質就可能當個肉收縮嘅話，確實會走緊啲，咁但係都唔會話冇曬啦。咁同埋而家其實咧，大家可以去睇清楚，好多啲火鍋店咧，其實啲牛都有一啲嘅位置，佢哋係瘦，但係瘦得嚟係好美味嘅。咁係啊，係啊，而家有啲食肆已經開始有嘅話，就係牛板腱啦、風門柳啦，或者有啲可能日式嗰啲係西冷薄切啦呢啲。咁其實你個時間控制得快，可能落去養几下嘅话，咁佢已经差唔多见熟嘅，攞出嚟食其实系好滑，但系佢哋个位置系好瘦咯。 哦，咦，咁可以喺个部位嗰度着手、哦，又唔使食得咁肥，但又食到佢嗰个滑同埋嗰个味道、哦。 系啊，系啊，系啊，可以噶，系啊，所以即系而家可以留意啲，唔系一下子就话我要肥牛咁。其实而家好多好多嘅选择系啦。 系啦、啊，就系仲有半分钟啦。有冇话食嗰个份量系咪都系一个拳头到啊？一个麻雀仔咁样嘅嘅份量咧？ 哇！一個拳頭仔又都唔少嚇，咁會睇啦，即係樣樣都可能講緊牛嘅幾片，跟住食下啲餃子啊，食下啲豆腐啊，先腐竹啊咁樣樣，少少地嘅。咁其實如果咁樣打邊爐得嘅話，你一個禮拜打兩三次都冇問題。 哎呀， 係啦、 啊， 其實你 真係啱聽， 低能力。你当系一餐普通饭咁去打，定系要打到饱饱嘅咧？ 好，明白。好，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Mimi， 拜 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运输署宣布，早前因为紧急维修而封闭的象鼻山路往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象山村全线现已解封。同时，象鼻山路往城门隧道方向，近住象山村部分行车线解封。黎巴嫩军相关单位正系向利塔尼河以南地区转移。黎巴嫩軍方發表聲明說，陸軍已經開始加強在利塔尼河以南地區部署，並且與聯合國駐黎巴嫩臨時部隊協調，擴大國家權力。相關軍事單位正在從各個地區向利塔尼河以南地區轉移，並且將會駐扎在指定地點。较早前，黎巴嫩看守政府总理米卡提表示，黎巴嫩政府将会加强军队在南部的存在和重新部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将会向国际刑事法院对他和前国防部长加兰特的逮捕令提出上诉。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已经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交一份通知，表明以色列会就逮捕令提出上诉，并要求推迟执行逮捕令。 较早前国际刑事法院对内塔尼亚胡和加兰特发出逮捕令。国际刑事法院指控两人犯下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南韩多地降雪，首尔积雪量刷新历年同月纪录。首都圈和江原道等地发布大雪预警，全国150架航班和89艘次客船取消。首尔昨日迎来降雪天气，积雪深度超过16厘米，创下自1907年10月开始进行近代气象观测以来的同月最高纪录。首尔发布大雪预警。气象厅预测，南韩全国范围的降雪、降雨天气将会持续至到今日上昼。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早晚清凉，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晚仍然清凉，新界气温显著较低。大致天晴，非常干燥，日夜温差颇大。下周初气温稍为回升。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4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啦，先提翻你象鼻山道紧急维修完成，来回方向嘅行车线系重开翻，多条嘅巴士同专线小巴路线都回复翻原有嘅路线行驶。另外睇翻隧道嘅情况，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龙尾喺欣怡花园，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喺尤礼村，狮隧九龙方向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就排到近小沥苑。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坚尼地城游泳池慢车，龙尾排到近电车厂。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系慢车噶，龙尾排到近果栏。咁另外新界区方面，清水湾道九龙方向近银线湾道回旋处挤塞，龙尾就排到去万公屋。咁另外吐露港公路九龙方向近元洲仔一段系车多，龙尾就排到去近下碗绕。咁另外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屯门市中心车多就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再提翻大家啦，环保大道系有爆水管，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启思中学现时全线是封闭的，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咁另外提翻日出康城、将军澳工业村、石角路同埋百胜角路一带嘅驾驶人士，如果想前往将军澳中心一带或者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请考虑绕路途经将军澳跨湾连接路啦。咁另外青马大桥道路工程，九龙方向桥面慢线封闭，青屿干线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系开放咗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想成为一个出色嘅 DJ。 喂喂喂，各位同学仔，你哋准备好未啊？我是 DJ。 On air。 做 DJ 要有口才、急才、天才，到底佢哋有冇咧？ 我是 DJ， 全部入围嘅学员，除咗会上堂学习广播理论，而家仲会接受一个最直接嘅全方位大考验。我是 DJ On Air，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播出，密切留意。 行政长官在2022年提出兴建简约公屋，比轮候传统公屋三年或以上的一般申请者入住。首批在元朗油博路和牛头角彩兴路单位，将于2025年第一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政府会为合资格住户提供特别搬迁津贴，金额最高12,550元。详情请浏览房屋局网页。 像我本 线，嘉明。 哇！我哋今朝早咧，有啲朋友仔都会出动颈筋啦，包括小白在内啦；有啲朋友仔都出动长拨，包括嘉明在内啦。 系、哦、小白造型嚟嘅啫，其实佢都唔系好怕冻嘅。 咁又系身体好。 我今朝落楼真系有啲风， 系咪？ 系啊， 少少紧有嘅。 唔系啊，新界真系冻啊，唔系讲笑。 唔系有风 OK， 正所谓行路有风啊嘛。呢个咧内地嘅俗语嚟，哇！你好有型啊，系、 哦、 啊，走路也有风啊。 今日就大家都好有风啦、嗯，因为真系感受到啊，系啊，仲要系清劲嘅偏北风添，咁所以咧咁在这个气温上面都真的有少少的变化。那么知道今天最高气温都是得过21度的，暂时17度，即是一些薄羽绒啊棉衣仔未需要出动的，但是都拿定出来啦，都应该差不多要出动他们的了。今天呢讲开这个校服之余呢，讲一下教育的东西。 好， 我想请教一下大家，经常因为听我们近排除了施政报告当中会讲过之外呢，都不只是这一两年的事的了，就是希望呢想将香港打造成为一个国际教育中心、International EducationEducation Hub， 哇，好劲啊！ 哇，好劲啊！咁都系我哋香港有好多线嘅发展啦、嗯。我哋除咗熊猫经济啦，亦、都有好多嘅野纷纷啦。 恐龙经济啊， 恐龙经济啦，仲有琴日有艺术品交易中心啦。琴日杨局长又出嚟讲啦，我哋有好多名衔嘅喺个香港嗰度。 咁我哋今日咧就集中讲下教育先。最近教育圈的梗是啱啱毕咗业冇耐嘅船仔啦， 船姐 你好啊， 船姐成功毕业， 系 啦，嗱，我想请教一下船仔先，你喺读大学嘅时候咧，有冇啲机会同下啲周边地区啊，又或者即系有一个国际教育中心嘅感受噶？ 咁梗系有啦，嗱、我哋真系身边咧有一啲堂咧系讲到明一定要上嘅，咁、然后入边咧其实系讲到明系 global 嘅、，global studies 咁样咧，即系全球嘅研究啦，咁。身边全部都是来自于五湖四海啊，有一些嘅周边地区的朋友啦，亦都有一些来自不同国家，有些国家我听都冇听过嗰啲咧。咁、然后我就话吓吓，咁、就成堂当然要讲下英文啦、咁样。咁同埋咧好得意嘅，即系本身咧嗰堂真系好认真嘅，大家都听书。咁但系放 break 嘅时候咧，嗰位同学就会拎到佢国家嘅特产出嚟噶啦。原来话俾我听，嗰一款食物咧就系佢哋国家咧休息嘅时候会食。咁我真系冇食过。咁然後就喺個堂度食咯，放 break 嘅時候食 呢一種嘅交流就係最真切嘅國際交流啦， 幾好啊！可能有啲蘇格蘭嘅學生嚟到香港，喂，你飲緊咩啊 ？Whisky 咁樣。 我啲蘇格蘭講真，我中意食 Scotch egg， 咁你就介紹我中意食皮蛋咁。 係啊係啊 係 啊！ 幾好嘅一個文化嘅交流啊！ 其實緊要嘅從食當然係一個最好嘅互相嘅交流最深刻啦。咁但係我想話咧，近排都出現咗一個都係同教育機構嘅一個聯盟組織嘅一件事。咁、其實呢一個嘅活動當中咧。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咧都系其中一位 VIP 嚟嘅，咁、所以嗰个格调都几高下嘅。咁、当中咧请咗一啲唔同周边地区嘅专家嚟到去讲下佢哋唔同嘅一啲见解，包括咗一个嚟自日本福冈某间大学嘅学者啦。 福冈系小白嘅 第二个家， 唔系我唔敢讲，佢第一个家一定系香港，佢第二个家一定系自己屋企，系啦 ， 第三个家咧可能系有机会系平时都几认识嘅，因为阿小白系福冈嘅青年宣传大使嚟嘅， 千祈唔好讲呢啲嘢。 但是真的是真的 我家明继续讲 了。好，另外除了福冈之外亦都有新加坡某些大学的学者。在他们言谈交流当中、有些见解我觉得挺有趣，想在今天的晨光第一线和大家分享一下。先讲日本这位的女学者，她就说其实在这个 COVID 期间大家疫情之中习惯了上网课这件事其实都有些好处的。即当然身体健康最重要了、但上网课呢就迫使到大家有些事原本不是很肯做终于肯做咗嘅，包括将佢哋某部分嘅课室大大地升级，装一啲真系可以全个课室任何个角落都听得到嘅咪啦，装一啲广角度嘅镜头啦，咁就变咗咧，纯粹原本系为咗佢哋方便自己同翻本地学生上网课嘅一啲设施咧。过咗疫情之后咧，就可以继续联通其他嘅地方啦、包括咗系做啲咩咧？佢哋可能做一啲，好似头先船仔话斋，有啲部分嘅课堂系一啲国际性或者系个视野要阔啲嘅科目嘅话咧，就可以同其他国家嘅大学连线，变咗当然时差最紧要啦，所以嚟嚟去去都系嗰啲唔使差好远时差嘅大学，可能都系亚洲地区嘅。 咁就變咗咧，最多都係一兩個鐘頭嘅時差。譬如話，我喺日本嘅一間大學，我可以同附近某一啲嘅國家嘅大學咧連線，兩個課室連在一線，咁變咗咧就可以將同一個嘅話題，兩位唔同嘅教授同步發聲，去傾完一啲嘢之後咧，兩個國家唔同嘅同學仔可以用佢哋自己當地嘅一啲數字啦、個案啦，以至到佢哋自己一啲見解，用兩種唔同嘅方式去到做一個即時嘅交流。咁原来呢一种嘅课咧系几受欢迎嘅。咁当然啦，延伸就系咩咧？除咗话我同你网上见之外咧，我可以去你个国家、你间大学度参观。 嗯， 又或者我可以欢迎你哋呢一班嘅同学仔过嚟日本福冈嗰度，我带你游览一下。呢、這个就成为最尾嗰个终极大奖啦。咁、所以原来呢一类嘅科目咧系好热门嘅。 听落咧我都觉得好吸引。 真、嗯、 我哋已经系活用咗咧，当其时我哋因为 COVID 嘅关系，所以衍生咗出嚟好多。可以網上邊應用嘅一啲嘅科技，而用呢啲科技嘅時候，呢個係拉近咗大家個學習嘅距離，同埋、令到可能叫做資源啦，或者我哋嘅知識共享添。例如我同埋譬如北京、上海嘅學校，我哋一齊上堂上完一個 SAM 之後咧，我哋可以見面喎。 係啦，即係唔係淨係話我一個 SAM 見你兩三次，仲要係網上見添。我真係可以嚟揾你， 可以 say hi 喎。 係喎，你真係可以帶我去食嘢喎。 可以一齊食小籠包， 幾好嘅一個交流喺當中 嘅。係啊，咁另外咧又有新加坡嘅代表啦，咁佢又提出咗一样都几有趣同埋好实用嘅嘢，就系话咧，原来而家啲专上学院，包括大学啦，包括一啲唔同嘅教育团体啦，讲到专上，即系话过咗中学年纪噶啦，真系临在职之前嗰一个嘅年纪咧，其实唔单止系用嗰个年龄限制，而系究竟有啲咩朋友需要再翻入校园度读书咧，变咗第一件事，当佢设计个课程嘅时候咧，就唔再系因为你读完中学啦，你咧未出嚟做嘢之前咧，同你再进补多一个学位。唔再用呢一种思维，而系究竟呢一种嘅学位，如果我唔系用一个四年制去到处理嘅话，我用短期嘅文凭或者系短期嘅证书，而家呢一刻啲人最需要嘅系啲咩咧？ 哇！依家都有呢、這个叫做读一个 mini degree 嘅一个讨论嘅，即系同近排个大潮流咧不谋而合，因为我哋成长嘅年代读大学咧，其实读三年嘅啫嘛， 系啊， 咁但系依家读四年啦 ，OK， 俾啲大学生多啲享受校园生活啦，叫迟多一年先感受社会嘅残酷啦。 咁中學又讀少咗一年啊嘛， 係咯，係 啊， 係 啊， 中學 係啦，咁啊有來有往啦，咁樣咁，但係喺與此同時，好重要一樣嘢就係、是、啊，我哋好多時候個學習都變得急速啦、或者我哋嘅叫做又多咗 AI 去幫手啦。咁如果你有近排睇好多唔同嘅作品都話，喂 AI 其實五六年之內咧，好大機會咧都取替咗咧八成人類嘅工作嘅。咁樣嗱，你信又好，唔信又好啦。咁但係佢真係慢慢咁樣去幫助或者協助或者取替啊，你正面負。面啲字眼我都用下啦，咁所以啊嚟紧读大学系咪真系有需要读翻四年咧？ 系啊，同埋咧 都系，系因为我都觉得咧，而家系好多人咪话我唔读 degree 啦，咁我直接咧有好多啲所谓嘅天才咧就话喺屋企上网学噶嘛， 系、 或者去大学 sit 堂啦，其实咧系。我自己都有呢个谂法嘅，即系我都喺度思考嘅啊，会唔会因为你始终大学咧四年咧，佢系一个制度嚟嘅，佢 系 好难即刻喐晒所有内容啦，咁未必好 update。咁但系如果你系两年制咧，其实佢哋 update 嘅速度系会快好多，咁你反而得到嘅资讯或者啲知识咧，系应该而家你最需要嘅。 系啊，嗱咁当然啦，头先船仔话斋可能系两年制嘅学科，又甚或乎咧，可能系一啲更加短期嘅文凭，变咗就真系从呢一个工作角度出发啦。可能你入呢一行，你真系需要某一种嘅资格。咁如果有啲嘅学科你唔使读四年，当然我哋唔系讲紧读医啊嗰啲真系非常之专业嘅学科啦。但系如果从一个喺就业机会有所提升嘅角度出发，原来某啲学科咧又可以斟酌下咁样样。不过个资格嘅肯定咧就好紧要。 系啊，喺个资历架构，其实香港嘅教育嘅制度入边咧都做得非常之好嘅。当然，即系你话偶一为之，成日都睇到有某一啲广告就系话啊，只要九个月咧你就可以完成一个 top up degree 啦。我成日觉得好神奇噶呢一个，点解？我哋读四年嘅人哋可以用九个月可以完成，咁当然有啲课程可以替代啦，或者人哋嘅叫 degree 可能又唔同啲啦，我真係理解唔到，亦都冇尝试揿入去，因为我只要揿入去呢，佢应该就会喺个演算法嗰度呢派好多好多。 就每日都俾你睇啦。 係咪啦，船仔你点理解呢？呢啲九个月读好个 degree 或者十八个月读咗个 master 返嚟呢个嘢。 我真係即刻就係諗个感觉好似係我係咪意思係我 俾錢，我就可以攞個學位翻嚟咧，即係個認證啊。 係啦，嗱，所以咧，新加坡嗰一位嘅教育學者代表咧，就講咗個好得意嘅分享。咁、原來佢嗰一間嘅大學咧，就係、從一啲管理啊，又或者係從一啲真係商營機構嘅角度出發多少少嘅，唔係國立大學嚟嘅。 係。 咁呢一間嘅大學咧，佢哋就係同咗十間海外嘅大學咧，就做咗個聯盟，就變咗我攞咗海外一啲都幾出名嘅大學嚟做一個課程，擺喺我呢一間新加坡某大大學當中咧，我哋本土又或者係我哋嚟交流嘅同學仔都可以選讀呢一類型嘅短期課程啦。咁、當然我唔係俾你一個 major 讀曬佢嘅，你可能係一個 minor 你去黐嚟依附度讀，又或者咧你可以管理翻呢十間唔同嘅海外有名嘅大學，佢哋俾你嘅課程，你就可以執藥咁樣執啦。究竟我呢一間大學可以提供嘅係啲咩課程呢？除咗我哋本地自身去到研製嘅課程之外，原來我哋仲有呢一啲嘅認證嘅咁。 哇！這個幾好喎、突然間我都想試下讀喎。你可以好似百子櫃咁樣讀某一個學系嘅某一科咁樣、抽出嚟嗱，讀唔讀到一件事嚇。可能我自己資歷唔夠，或者其實你根本個基礎打唔好嘅，你入到去師堂俾你聽足咁多堂，你都唔識啦，係咪先？嗱、呢個我抌開後話先。但喺個選擇權喺個學術嘅自由度其實都幾高，因為我只要肯去報，可能佢肯收，我就可以海納百川地讀到好多唔同嘅學科。呢個喺新加坡係咪？ 係啦，呢一個係新加坡某間大學嘅做法。咁、當然咧，我哋喺呢一個活動當中咧，直間都有啲本地嘅某啲大學嘅代表啦。佢哋有啲咧就即刻話，其實咧都會幾難管理嘅，因為始終咧我哋自己本身香港都已經有幾間大學係上曬五十大全球嘅啦。咁、所以其實我哋自己本身都有啲好好嘅教材嘅。 即係有一個學者，本地嘅學者就講出呢一樣點啊。 未必同意，咁所以唔係個個學者都會同意呢一種做法啦。 哇、咁好難做啊！嗰個論壇嘅主持人，咁、個論壇嘅主持人要講一句咩啊？我想問一下。 冇啊，咪即係廣納意見咯，即係大家可以各取所需咯，係咪 你又講得啱，小白又講得啱，船仔又講得啱。 即係從呢一個角度出發嚟講，行政上面有佢嘅難處，有佢嘅挑戰。咁但係從學生受益嘅角度當中，亦都可以廣闊一啲、不過咁帶呢一個嘅主見入嚟嘅呢位新加坡嘅學者咧，佢自己做一個好搞笑嘅比喻，佢就話：我咧得一個老婆。但我翻到大學咧，我有十個太太，因為呢十間大學咧都有十種唔同嘅標準。究竟我讀完之後係唔係合格咧？攞個 GPA 有幾多咧？我每一間大學嘅評分準則都唔同，咁所以佢熟悉曬咁多間大學佢哋嘅制度，全部攞翻嚟我呢度做嘅時候咧，我要完全清楚佢哋嘅性格嘅。 我都幾難噶喎，即係我 佢用老婆嚟做比喻，我就最深切體會啦。 唔係，因為最簡單嘅意思即係我哋有 GPA 啦。即係講我哋成績啦，通常咧，即係如果香港，譬如我舉個例子，中大係四分嘅係滿分嘅、可能 CU 係4.5分先係滿分嘅。咁究竟我點樣去縮翻細個 scale 係我哋兩個個分係一樣咧？ 係啦，又或者我喺新加坡，我係一位新加坡角度出發嘅朋友仔，我寫篇論文攞咗翻嚟啦。咁但係原來我呢一間大學，我想國際視野多啲嘅喎。咁喺評分嘅時候，你篇論文我點樣評好咧？咁所以都真係一個好大嘅學問嚟嘅。嗱，最後提到一句日本嗰位嘅福冈嘅学者咧，佢就话啦：，我哋香港咧用到就系呢一个国际教育中心啦，英文叫做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Hub。咁佢就拆解 hub 呢一个嘅字啦。佢就话其实 hub 同我哋中文所讲嘅中心有少少唔同。hub 你可以想象到咧，就系当机场系一个 hub， 就系一个连接区。就唔係話所有嘢集中曬，會穩定長住喺呢一度。hub 咧通常連接位，譬如機場，你嚟過經過你就會走噶啦。咁、所以佢就覺得，如果將香港變成一個唔係過客過渡期，讀完個書之後會離開嘅，而係一個吸納人才嘅地方。讀完之後你有完整嘅配套，你可以留低呢一位啱啱畢業嘅海外人才喺香港長住，即刻喺埋呢一度扎根做嘢嘅話，咁咧就係一個大方向啦。 Turn it up, talk a bit, sip it. upside down. I'm wheeling, dealing, and then living in. Every single one of you is coming to my mind. Bring them all together, can you stack them in a line? Jealousy is gonna be a failure, not mine. Winning, and then winning, and then turn around, turn it up. Talk a bit, zip it up. Lock you in, and close it up. Give an inch and I'm bound to seize it. Take a chainsaw out and feed it. Come alive when you don't believe it. Write me off and I'd love to read it. Spit your words and I'll watch you eat it. Imagine Dragons 叫你哋起身啊！呢首作品叫做 Wake Up， 而今个周末就系佢哋嚟到香港喺机场嗰一边嘅演唱会正式开幕嘅日子，连续玩两场，星期六同埋星期日都有。不过与此同时咧，喺翻中环海滨又有 Clock and Flag， 咁点拣好呢？ 咦，嘉明你会去边啊？喺边会遇到你啊？我想问一下。 星期六咧，我就会入机场嗰边嘅。 系。 星期日咧，又同步喺其他啲主题乐园有 show 啦。 哦、 西九嗰边又有啲艺术同家庭乐有关嘅活动啦，所以我都暂时未决定得到。不过讲开演唱会，提多一嘴 ，Coldplay 话开多一场。 晨光第一线，船仔， 船仔 ，sorry， 我打你个岔，就系佢开多个场啦。但你又买唔买到飞先？我想问， 即系抢过啦。 可能有啲人可能开四百场都买唔到飞噶嘛，系咪先？ 个 tour 都就嚟完啦，有啲朋友都仲系一次都未睇到，所以睇电视算啦。 系啊，真系大家都呢个都系考量之一。好，交翻俾船仔讲先。 系嗱，之前咧就啱啱讲完教育啦，咁、我哋咧就可以还原翻基本步先，就系、是、你结婚之前咧就会摆酒啦咁样。咁、我哋啦，即系我啦，或者咁讲啦，或者你哋都会噶，就系、是、咧，如果即系十一月嚟讲咧，原来今年嘅十一月算系几多好日嘅。咁、相信咧，可能呢期咧，大家有可能会收到多少少呢一个红色炸弹噶噃。 十一月咧已经系今年最好其中一两个月份啦、 啊， 因为今年系比较忙年啲嘅。不过咧，忙年之后就相春兼闰月。 咁就频频可以饮下酒啦。 其实咧，呢啲都系中国历法咧，褪前褪后嘅啫，即系啲传统嘢跟到未跟咯，跟唔到你都日日都好开心。 冇错。咁啊，讲下啦，如果我哋收到呢一个红色炸弹，你哋一般会点样俾呢一个人情咧？ 哦，以前就话睇场地咁啊，睇个婚礼场地，即系当然啦，你系去得到出席到呢一餐酒嘅话，咁就要想下你有几多个人去啦，坐人哋几多个位啦，同埋佢系酒店摆啊，一啲会所摆啊，定系点样样就有唔同价钱噶。 我估薯仔问呢个问题咧，就系、是、你系俾现金定还是俾过数定系俾支票系嘛？ 两个都啱， 系 系啦，就系睇下你系俾几多钱，同埋你用咩方式嚟俾。 睇几多钱啊？睇下系咪船仔结婚咯？船仔结婚， 系咯， 我就写 check 啦， 系 啊，我就写 check 啦， 系啊。 等你入下钱都好嘛，你唔好理我张 check 写几多，又或者我唔落银码落去啦。 哇， 冷静啲，唔等你自己写 啊。 唔落银码嗰个系你嚟紧嘅老公，系你嚟紧嘅老公，系啦。我都系落翻个银码好啲，我谂谂下，好 起码都包个几位数字啊！ 正所谓唔好妹仔大过主人婆 啊！我仲兴奋咗好多 你可以兴奋 醒晒先，系咪？ 即系醒咗嗱，但系咧，原来讲翻呢一个人情中位数咧，确实仲系分紧呢一个场地噶。 系啊， 系啦，嗱，如果高级酒店咧，都系维持翻系1500蚊到。 per head 係嘛？即係每位 係啦。咁、如果一般嘅酒店啊、私人會所啊，或者一啲特色嘅婚宴場地咧，咁就1000蚊到啦。如果係一啲酒樓啊，或者甚至係一啲五間嘅一啲婚宴咧，咁就維持翻係800蚊咁樣。咁、如果淨係註冊咧，就500蚊啦，派餅卡咧都要俾300蚊等等嘅。咁原來呢一個中位數咧，我本身以為係咪通貨膨脹之下會提升啦咁樣？唔係啊，原來都 keep 咗一段時間嘅啦。呢一個中位數由2020年開始 keep 到而家咧，原來冇乜上漲幅度。 同大學生個畢業薪酬一樣㗎嘛，呢個永遠都係永遠都係同嘅。佢起薪點幾多啊？今年嘅大學生14500蚊咁樣，十年前咧12500蚊，爭2000蚊，係啊，就係爭2000蚊啊。 係啊，即係冇乜呢一個嘅加薪嘅幅度啦嚇，呢個加人情嘅幅度。咁但係純粹譬如簽紙儀式呢啲咧，就喺加少少嘅。原來2022年嘅時候咧，就已經開始變咗做500蚊㗎啦。咁但係而家都仲係500嚇，咁就冇咁耐咁解嘅啫。 咁又多咗啲可以淨係簽紙做證婚嘅場地咧，而家 啊係啊，多咗好多。咁同埋而家咧，究竟我唔知你哋如果收人情嘅時候，你哋如果係即係當你哋而家再擺一次酒啦。你哋中意收電子， 咁即冇人想答你。 好彩我老公識人啫， 開心啊！ 你舉一個例子先，你叫有一個同事叫阿強， 即係我哋 阿強要擺酒啦。 10周年我哋再擺嚟多次， 為咗10周年咁樣。 20周年我哋再起碼party 多一次。係 party 啦，唔好講買酒啦，係總之大家開心係啦。咁啊喺呢個前設底下，咁你想收乜嘢？咁啊梗係收電子支付啦。你連攞住個現金落去叫金融機構嗰度入翻落去，你都費事啊嘛！我記得咧嗰陣時結婚之後咧，就真係攞住一沓現金嘅，咁你就即係同另一半就去銀行嗰度就入錢咯，喺啲入錢機嗰度。咁入完之後，咁有啲人有啲長輩，我記得特別係長輩添啊，佢哋開票噶，我都幾 impress 喎，開票呢一樣嘢。咁又有3-4張票你要入票啦咁樣咯。咁跟住咧，有啲人有封外幣嘅。 外币 系啦，我有啲旧时咧，啲中学同学咧由细玩到大啊，或者我啲 friend 咧就俾加币，都几多系俾加币。 因为佢哋自己本身住加拿大， 系啊，但系佢哋自己住加拿大，你都冇理由俾加币啊。我估嗰阵时港纸好弱势，可能佢哋谂住俾加币又俾多啲。嗱我嗱佢哋系好人嚟噶，系心底好啊，佢哋唔系为悭钱噶，佢哋本身都系几富庶嘅屋企，所以我又理解唔到啊呢啲嘅行为操作。咁就系咁咯，即系如果用我自己之前嘅一个经验，我就可以吞吐呢一个俾你听啦。 系啦，咁所以而家咧都确实啊，即系为咗简单啲啊，便利性高啲咧，其实都有80%嘅新人都话，其实我完全唔介意你俾一啲电子嘅人情我噶， 即系可能喺登记处啲兄弟姐妹嗰张台度就系俾个 QR code 你 scan 或者用即系转数快等等嘅唔同嘅支付工具 pay 边个 pay 嗰个 系啦系啦嗰啲咁样啦，总之你俾到数我 OK 噶啦。咁但系咧，如果即系其实都唔系话有好多人咧就中意系收到现金或者票嘅，咁所以如果大家而家真系仲可以去啲一啲嘅婚宴啦，收到呢啲红色炸弹嘅话咧，其实真系可以考虑下。帮下新人俾一啲电子支付。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8:11啊，提提大家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18度气温，相对湿度40%啊，干干地咁啊，要搽翻啲 lotion 出门口啦。与此同时，听住收音机嘅你咧，咁啊，今日嘅嘉宾咧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喂，早晨，欧，各位晨光听众大家好。 系啦，嚟到星期四啊，当然睇下过去嗰两日美股表现先啦。嗱，我同你咧又见证历史啦吓，因为早两日啊，咁啊美股咧又系啊，特别系道指啦，历史新高咯，又咁样。咁我记得咧，即系同 Dicky 之前啊早几年做节目嘅时候，明明咧道指即系道指咧同恒指差唔多啊嘛，20000点， 系多码头噶嘛， 系啦。 依家人哋系我哋嘅两倍一倍啊！ 而家都系叮当码头，不过同个纳斯达克同个指数咁 大啫。系噶系噶，即系我哋嘅恒指。 黑色幽默啊，真系。 好啊好啊，咁啊嗱，交俾 Dicky 去讲下，夹硬美股咧都有啲高位叫获利啦，或者有少少回吐嘅，原因何在咧？系咪关个核心 PCE 事咧？咁啊，完整地交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一下，唔该。 好，幾樣嘢都要講啦，咁大家都一定係睇到實，而家呢就兩件事嘅啫。第一呢就係話美國總統喺而家呢一秒鐘當選人特朗普，佢嘅即係管治班子揾啲咩人咁啊，呢個係第一點啦。咁第二呢就係要睇實啲經濟數據啦，因為呢經濟數據呢都係聯儲局非常之關心，特別呢就係頭先阿歐都講啦，就係、是、呢個 PCE 嘅指數，咁呢一個反映通貨膨脹嘅數據呢亦都係咧，聯儲局非常之睇重，咁好啦，終於出台啦，出爐啦。十月份咧，其實咧，如果你話講個 PCE 嘅指數咧，整體咧，我可以用符合預期嚟形容嘅，因為咧按月升 0.2， 咁啊，其實就同九月份咧一樣啦。咁而按年嘅升幅咧2.3%咧，亦都係同預期係吻合嘅。扣除咗食物同埋能源嘅話咧，核心嘅消費開支物價指數咧，咁十月份咧就係都係升 0.3。咁啊，簡單啲講咧，都係數據都係同市場預期咧就非常之吻合嘅，咁但系咧就開始見得到咧有啲即係利率嘅市場嘅變化啦，包括就係話呢個三十年嘅美國啦嚇，即係大家如果要供樓咧，好多時候都睇住呢個利息嘅，就係、是、個固定嘅即係按揭嘅息率，咁啊已經咧又上翻去咧就係即係6.86%，咁啊已經係都係一個即係比較高嘅位置啦嚇。咁啊嗱，應該咁講，叫做比之前一個禮拜就回翻幾個基點嘅，但係就都係嗰句啦，即係自從喺美國聯儲局進入咗減息周期之後，大家就坐定粒六，諗住哇一路有得減落去啦，咁但係而家成件事就唔同咗睇法啦，因為頭先都講啦，隨住特朗普佢個即係管治班子都係被認為係對華係比較鷹派啦，包括而家講緊咧，特朗普就提名咧即係呢一個格里爾啊做呢、這、一個美國嘅貿易代表。好後生嘅，40几岁嘅啫。咁但係咧，佢嘅立場咧，向來都係比較係即係強硬一啲嘅。咁所以咧，就大家而家睇落去咧，就會覺得哇，即係咧嚟緊都唔使諗㗎啦。嗰啲關税啊、貿易壁壘啊等等咧，陸續有來啦。咁其他啲國家都唯有係等嘅啫，同埋係睇下佢點做嘅啫。包括加拿大啊、墨西哥而家就已經出咗聲話，哇，即係我哋會反制啊，各樣啊咁樣啦。咁但係起碼喺目前而家呢一秒鐘咧，就咁睇。呢、这個期貨市場咧，12月減息嘅機會率咧嚇，25个基点咧，而家喺呢一秒鐘啊最實入的嘅，就係64.7%。嗱，即係話比起之前咧，差唔多即係叮噹碼頭啊，真係啊，講緊唔減息同減息嘅機會啊。咁而家咧就減息嗰25个基点咧，睇完個 PCE 嘅數據之後咧，就強化翻好多嘅。嗱，最後我都覺得咧。減嘅機會都係大，即係我都認為12月咧會減呢個25个基點，但問題減完之後咧，有兩件事我哋要好關心嘅。第一就話每隔一個月咧，聯儲局咧喺議息嘅時間咧會有一個即係經濟評估報告，大家一定要睇到實，因為睇實啲咩咧，就係究竟睇下今次聯儲局啲官員有咗呢個議息決定之後，嗱，縱使即係當我估係25个點之前，最後成為事實啦嚇，就要睇下佢哋對於今次嘅議息會議嘅睇法，同埋對於一啲嘅指標，例如經濟增長 GDP， 例如頭先我哋講嘅通貨膨脹數據 PCE， 又或者咧對於呢一個長期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即係 Fed rate 咧，有啲乜嘢睇法？究竟同上一次九月份有冇變化咧？哇！呢樣嘢就關鍵啦。咁如果你話係有嘅，咁啊即係佢哋都會覺得有啲變化啦。嗱，咁通脹啊繼續好溫和啫。咁有啲咩有變化？咁啊就係個管治班子有變化咯。咁當然啦，阿鮑威爾唔會咁講啦。咁但係佢哋點睇咧？就好明顯就係話都俾大家聽，究竟佢哋對於新嘅共和黨嘅管治班子嘅立場，對於整體經濟嘅表現、通脹嘅表現，以至到長期利率嘅表現有啲乜嘢嘅影響？咁呢個唯有就等下一次嘅聯儲局，其實就唔係剩翻好多日嘅，即係講緊剩翻20日嘅，即係就會即係知道啦。 咁转个角度睇埋港股啊，咁啊，琴日港股咧一开市嘅时候咧，有少平平无奇嘅，咁啊，估唔到啊，港股咧期指结算日前值咧，资金咪平仓啊，指数咧反弹超过咧400点啊，咁啊，虽然琴日咧即系呢个内地啊物流巨企大家都认识噶啦，咁顺丰啦，咁啊首个挂牌啦，咁啊，但系就叫做股价都持平啦，咁但系敲钟嘅时候讲嗰句都几有勉励性啊吓，我哋大家为到中国香港写下不朽名句咁。咁都真係啊，呢、這个企业都係由香港发迹嘅，好老实讲一句。OK, 咁啊 ,Dicky, 交俾你去分享一下琴日港股嘅情况啦，而后市你又点观察呢？ 喂，琴日港股表现呢即係都叫做係喜出望外，好似有咁讲嘅，因为开市嘅时间都係即係叫做係持平啦，咁样冇乜特别。咁但係因为呢喺之后啦，内地 A 股呢就发力啦，因为都话晒呢喺呢段时间要讲调整嘅，要担心贸易战嘅，要担心壁垒嘅，加关税嘅，都担心咗好一排啦，担心佢美国个管治班子嘅。咁其实呢我哋嘅港股大家都望到啦，即係叫做都回落咗都幾多㗎啦，失守咗一個重要支持19950之後，真係去到19000点嘅邊緣，咁終於咧就有啲咧就係、是、止跌回穩嘅跡象，咁亦都咧尋日咧一口氣咧都叫做反彈翻，並且咧重上翻條10天移動平均線啦咁。咁嗱，但係當然啦，喺而家呢刻望翻上去咧，又啊去到20000点邊緣咧，又會成為咗一個比較大少少嘅阻力啦。可唔可以一舉而突破咧？咁寄望啦嚇，但我又覺得可能好短期之內咧，去到呢啲水平咧都會有少少阻力嘅。咁第二啦，就係內地 A 股咧喺即係過去呢段時間都應該咁講啦，即係都係叫做跑輸俾全球都一段日子啊。咁終於咧就係迎嚟一個比較強勁嘅反彈，亦都建基於內地嘅一啲經濟數據啦、政策啦、利好樓市嘅措施啦。咁其實亦都係開始發酵緊嘅。咁所以我會覺得咧，即係尋日嘅反彈咧都嚟得合情合理嘅，亦都憧憬住，例如个别啲业绩好似美团啦，咁嚟紧即系都好快出成绩表啦，礼拜五，咁啊外围咧就会可能静啲啦，因为美国亦都放呢一个美国嘅感恩节啦，咁亦都因为呢个缘故，亦都即系叫做会系静翻啲落嚟，咁可望咧就系将个焦点咧就睇翻我哋咧即系区内香港呢边多啲，不过暂时嚟睇咧，可能即系弹到20000点边缘咧个阻力又会比较大一啲，可能都仲系一个即系上落市嘅局面。 系咁啊 ，Dicky 除咗提醒我哋股票市场咧，仲提醒我哋咧可以买下嘢啊吓，同埋 Black Friday 同埋 Cyber Monday 又出现啦吓， 咁啊有六折嚟啦，系啦，又开网购啦吓，星期五啊， 系啊，咁啊股票市场有获利啊，吐下出嚟啊，买下嘢啦，氹下自己开心啦，到年尾咧最值得感恩嘅咧都系你自己嘅，对自己好啲咧，生活都会开心啲啊吓，咁啊听众如是啦，系啊，主持人如是啦，嘉宾都如是啦，唔该晒 Dicky， 今日同你倾住咁多，听日再同你倾偈好嘛，多谢晒。拜拜。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嘅贸发局热线啦。咁啊，欧盟被视为可持续发展相关法规嘅先驱，咁啊一早咧都已经通过咗，并且实施欧洲绿色新政同埋咧就系欧盟气候法等等嘅法规噶。咁啊，目的当然咧就系我嚟推动欧盟转型成为可持续嘅循环经济体系啦，并且咧就喺2050年之前咧就达成气候中和嘅目标。今日我哋好荣幸啊，邀请到咧就系香港贸易发展局环球市场研究团队经济师胡力恒 Simi 人上到嚟咧，同我哋分享一下欧盟喺可持续发展同埋循环经济方面嘅最新发展。Simi 人你好， 小白你好。 Simi 人，可唔可以咧简单同我哋介绍一下欧盟嘅可持续发展蓝图，以及咧就系佢哋希望所达到啲乜嘢嘅目标咧？ 冇问题。欧盟近代嘅可持续发展策略咧，可以话由欧洲绿色新政开始。欧洲绿色新政咧系由2019年12月正式发布，系一个综合嘅框架，由多项互相关联嘅政策同埋法规组成。其核心目标咧系喺2050年前达成气候中和。並在2030年前將温室氣體排放量相較於1990年的水平減少至少 50%。 為了達成以上的減排和碳中和、氣候中和的目標，歐洲綠色新政包括多項法律和政策的提案，例如淨零產業法、循環經濟行動計劃和可持續產品生態設計法規等等。這些法案旨在促進綠色技術的發展和創新，以可持續發展及循環經濟的理念作為核心， 減少浪費並且提高資源效率，同時為市場創造新的機會。 Simeon 啊，我留意到咧，你头先提及到咧就系循环经济嘅概念啦。你可唔可以解释一下咧循环经济系啲乜嘢咧？欧盟又点样推动循环经济嘅发展嘅咧？ 要解释咩系循环经济，容许我先由传统嘅经济生产同埋消费模式讲起。传统嘅经济生产同埋消费属于线性嘅模式，按照开采、制造、使用、丢弃、处理嘅方式，先提取原材料，转化成为产品。再消費，最後報廢和棄掉。但是這種模式很容易造成過度消費、自然資源的枯竭、環境惡化等等，以及廢物堆積的問題都會存在。同時間呢，亦都會令到本身可以回收的循環作用的寶貴資源白白流失。相比之下呢，循環經濟的理念強調資源的再利用和減少廢物，奉行減用、重用、維修、翻新、再造和回收的原则，务求在使用资源的过程发挥最大的价值，并且将资源尽量保留在循环系统里面。同时间也会建立方法给他们在生命周期结束的时候尽量可以得到回收和循环利用。目标就是希望可以在生产和消费的过程实现到资源的闭环循环，从而降低对环境的影响。为了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欧盟在2020年通过了新的循环经济行动计划，希望通过一个清晰连贯的政策框架，令到可持续的产品、服务和企业成为欧盟区内的常态，并且赋予欧盟的消费者更多的权益，从而建立一个更加干净、更具竞争力的欧洲。同时间也希望防止浪费和令到资源在欧盟经济系统里面的时间延长。 你刚才提及到都是欧盟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宏观方向和目标，有没有一些实际影响到商家以及消费者的法规，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下呢？先明 没问题。今年的7月呢，可持续产品生态设计法规在欧盟正式生效，取代了2009年的生态设计指令。新的法规引入了更严格全面的可持续性标准，涵盖耐用性、维修性、回收性、環境足跡、資源效益和減少有害物質使用等方面的要求。其目標是希望提高產品在整個生命周期裡面的循環性和整體的環境性能。預計在2025年上半年，歐盟委員會就會為該項法規就發布一個為期至少3年的行動計劃，並優先為環境影響重大的產品，例如紡織品、電子和能源產品等等，製造具體的生態設計要求。另外，生態設計法規裡面新的具體措施就有實行數碼產品護照、新的產品環境資訊聲明要求，以及推動維修權等等的政策，都會顯著影響到商家和消費者。新的生態設計法規將會要求商家提供更詳細的產品生命周期資訊，改變生產設計並且改變零件供應模式等等，为消费者提供更高透明度和可靠的产品资讯，赋予他们更多选择的空间和权益。 今天多谢晒 Simeon 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有用的资讯。但是如果大家都想接收更加多的市场资讯，不知道又有什么途径呢？ 大家可以浏览香港贸发局经贸研究的网页 research.hktcc.com。 我们除了提供不同市场的经济发展概况和最新的贸易资讯之外，不时都会发布研究文章，详细分析不同市场的发展机遇，值得有兴趣拓展中国内地以至海外市场的商家密切留意的。 再次多谢晒 Simeon 今天抽空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唔该晒你，下次再见。 好，拜拜， 拜拜。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 Vicky、 晨光第一线。 My baby, how are you, dear? It's been a long day, oh, I need you here. Life may be so hard, I don't wanna be your part. Cause I know that feeling would break my heart. 今晚心情，怕你亦也许难听得懂几句，唯愿我枕边跟你伴随，找个风铃去聆听。 天地，几多使你难过，让你花了力气，谁要能永远有曲，永远伴你，上至高音，下至低音，令你心口声语沉，信心有些抖震，沿路遭遇重任，你倾诉着乐韵，无尽教训，就是林荫，请谨记，从今开始，天与地上万个不能躲避，至少当你难过，让我可抱着你，谁要难设计太紧也有道理，请谨记，明天分开，天与地就是我绝不舍弃，多使你烦恼，令你悲了又喜，谁要能永远有曲，永远伴你，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将近八点半同大家快速睇下个天气啊！今日天晴啦，早晚系清凉噶，日间咧非常干燥啊，最高气温咧大概都系得廿一度啫，依家十八度嘅气温，相对湿度35%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将会向国际刑事法院对他和前国防部长加兰特的逮捕令提出上诉。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已经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交一份通知，表明以色列会就逮捕令提出上诉，并要求推迟执行逮捕令。较早前，国际刑事法院对内塔尼亚胡和加兰特发出逮捕令，法院指控两人犯下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美国总统拜登政府据报计划向乌克兰提供$7.25亿的武器。两名美国官员透露，拜登政府计划提供包括地雷、无人机、刺针飞弹、高机动火箭系统弹药等。官员表示，最快可能在下个星期正式知会国会。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地雷受到关注，因为地雷有机会对平民造成损害。超过160个国家签署禁用地雷的条约，美国已经几十年没有出口地雷。幾乎一直要求西方提供地雷，指俄羅斯2022年入侵烏克蘭以來已經在前線使用。另一方面，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宣布將會任命退休將軍海洛格為俄烏問題特使。海洛格曾經建議警告烏克蘭不想談判桌就中斷援助，同時亦都告知俄方必須參與談判，否則將會協助烏克蘭在戰場取勝。俄羅斯中央銀行宣布，至到年底暫停在國內市場購買外匯。俄羅斯央行表示，自今個月28號至到年底，將會在預算規則框架之內停止在國內市場購買外匯，以減少金融市場的波動。推遲的外匯購買計劃將會在明年實施。 另外，央行将会继续在国内市场开展与国家福利基金挂钩的外汇销售业务。俄罗斯卢布对美元汇价早前跌破110:1，卢布对欧元汇率跌破115:1，都是达到2022年3月以来最低水平。俄罗斯央行宣布暂停购买外汇之后，卢布开始走强。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38,042点，跌9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2，日元151.54，瑞士法郎0.883，加元1.402，人民币7.248，英镑对美元1.268，欧元对美元1.056，澳元对美元0.6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637.6美元，卖出2,638.2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早晚清凉，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晚仍然清凉，新界气温显著较低。大致天晴，非常干燥，日夜温差颇大，下周初气温稍为回升。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3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咧，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爬翻去浸会桥面噶，就系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咁而家排到去浸会桥面。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着礼顿道一段就慢车，现在龙尾排回去黄竹坑道近着海洋公园道对出。另外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游丽村，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繁忙，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西环的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返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后少少嗰段近住入狮隧之路嗰个位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风力楼。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繁忙，龙尾喺果栏。在新界区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合石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彩园村对出。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慢车，龙尾就在妈环路。城门隧道公路落返去沙田市中心方向，近住美林村一段都是车多缓慢。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由华都花园至到元朗公路的富泰村一段就行车缓慢。另外将军澳的环保大道由于有爆水管，环保大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启思中学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的，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揸车朋友就要考虑改行环澳路或者是跨湾连接路。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青春往事，壮怀激烈。港台电视31，国剧830，梦中的那片海。 五位主角第一次相遇的什刹海，位于北京西城区。 虽然个名有个海字，但实际系一个湖，而因为岸边有十座寺庙，所以叫做十刹。 国剧八三零《梦中的那片海》，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好，8:38嘅早上咧，今日咧系感恩节啊， 系噃， 系啦，咁所以咧今日不妨咧试下，都差唔多去到年尾啦，都唔系差唔多啊，就情系年尾啦， 好感受到嗰种咧年终目标做到未？ 系、哦，无论做唔做到都有个感觉喺度嘅。 系啊，要快啦，要快啦， 要快啦！ 有啲咩 KPI 要追啦，要追啦。 系啦，咁不如咧一齐试下感谢一下我哋今年遇到嘅人或者遇到嘅事都可以感谢一下。 嗯，我都好中意感恩节噶，因为咧虽然我哋香港就唔系话法定假期啊，亦都冇西方国家咁兴啦或者咁流行啦、 嗯。 但其实本身呢一件事嗰个本质咧、嗯，都系好值得我哋去尝试学习一下嘅。 系嘅，我特别觉得咧喺呢一年啊，因为11月28日。咁亦都系一个几好咧，我哋回顾翻今年开始回顾啦、嗯。今年咧到底有啲咩事情自己系做到嘅？好啦，做到当然开心啦。咁、 嗯、 你可以多谢自己先啦，第一个。但系同一时间，你都谂下喺你成功嘅事情上边，有边一位嘅朋友系帮助你， 嗯、 有边一位嘅家人，甚至乎你嘅伴侣系喺你身边鼓励你嘅。我觉得呢个好重要，因为你谂翻你自己成功嘅原因咧，原来发觉唔系纯粹单纯自己，你可以话自己好劲嘅，但系你身边一定有人系辅助你，或者喺你失落嘅时候咧，俾意见你，可能俾杯暖水你饮，其实都已经系一个好好嘅温暖啦。咁、可以谂翻。然后就温故知新之后咧，就知道自己原来身边成日提醒住自己，我实在有太多好嘅朋友、好嘅家人同埋好嘅同事喺侧边啦，我要多谢佢哋。就藉住今日呢一个咁样嘅机会，听完之后咧就可以即刻 send message 俾佢哋啦，或者你怕尴尬嘅。要出嚟食饭咯， 系啊， 大家倾下偈啊，聚一聚旧啦。有阵时唔需要讲话，真系好多谢你今年做嘅啲咩，唔使嘅。大家出嚟联谊多啲咧，都系一个好好多谢人嘅方法嚟噶。 系啊，我都成日觉得咧，呢一个11月尾嘅位置嚟庆祝感恩节咧，都有好多唔同好嘅原因嘅。 系， 譬如话你感恩做到某一啲嘢系好事啦。 嗯， 未做到嘅话咧，都仲有一个月嘅时间俾你喺今年之内完成到呢个目标嘅。又甚或乎咧，嗱嚟紧就系呢个黑色星期五啦。 系啊， 咁所以如果你真系好感谢人，想送份礼物俾佢嘅话咧，又可以截住呢一个有节嘅期间买定啲圣诞礼物俾佢。咁所以呢一个时候庆祝感恩节咧，系实体化嘅一个唔错嘅机会嚟嘅。咁但系当然啦，除咗话庆祝自己某啲嘅成就之外咧，对于平时日常细水长流嗰一种嘅感恩咧，都系好好嘅。因为有时咧，我哋会觉得，譬如话屋企人先算啦，屋企人咧通常都系最愿意为你付出嗰、那个，但系你最少多谢嗰、那个。 系啊，因为你有时会 take it for granted， 即系你觉得佢系理所当然 所谓嘅奉旨， 系啦。例如啲乜咧？例如就系、是爸爸妈妈每一晚煮一餐饭俾你食， 系、啊。 其实佢煮到一餐饭呢件事咧，千祈唔好睇小 嗰碗汤啊！ 即系由买餸开始啦，就预备材料啦，然后系用一个爱心咧去煲呢一啖汤俾你嘅。咁、如果我哋有时即系可能嗰日失咗手咧，我哋就话哎呀。你难食咗喎，咁样咁，但系其实同一时间，我哋应该系要多谢佢，因为佢都系始终系用咗佢嘅心机同埋佢时间咧，系、为我哋煮咗呢一餐饭。 同埋就系谂煲咩汤咧，其实都有个心意喺度噶。例如见到最近好似天气清凉咗咯，我就煲鸡汤，咁你就知道其实可能屋企人都系想我补补身 ，keep 住个温暖喺入边。咁呢个咪心意咯，咁你咪要明白同埋理解咯，同埋要记住咯。 如果你都谂到有啲朋友仔，你想趁住今日感恩节想多谢下佢哋嘅。 话，平时又冇乜机会透过啲咩大动作去到感谢佢哋嘅话咧，机会就嚟啦！因为我哋阵间九点钟嘅时候咧，就会开放电话热线，等你透过晨光第一线可以向住佢哋讲声大大声嘅多谢。 哇，好接话我哋今日题， 系啊， 就可以藉住我哋晨光 morning 嗰同人哋讲感谢嘅说话添，正。 冇错，咁另外咧，如果系即系我而家呢一度要多谢咧，我梗系多谢我嘅拍档啦， 哇， 要啦， 多谢咧呢一年咧，大家都系一齐系合作啦，又包容下小妹啦。你做乜咁 样？我哋两个都喺度谂紧，系啊，有好多嘢包容紧啊，真系。 都唔系嘅，大家一齐学习嘛，大家都系一个团队。 系，所以都又多谢船仔啦，又多谢嘉明啦，又多谢阿 O 啦， 多谢小白啊， 系啦，多谢监制啦，多谢台长啦，多谢所有二台嘅同事。 冇错，咁我哋咧就记得趁住今日嘅时间咧，不妨同身边嘅人或者身边嘅事咧，都怀住一个感恩嘅心。咁你怀住感恩嘅心咧，其实咧都相信喺呢一个叫做冻冻地嘅日子入边咧，都会有一份温暖喺度嘅。天气而家越嚟越冻，原来连小雪呢一个节气都过咗啦，意味住寒冬亦都会逐渐嚟临。清代嘅乾隆皇帝同埋张廷玉都会喺小雪期间提倡静心养神四个字，作为小雪养生嘅重点。究竟有啲乜嘢内容呢？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根据中医的天人合一理论，人体健康和自然环境是息息相关的。小雪这个节气的到来也都代表着寒冬将至，这个时候人体的阳气就会慢慢收敛，寒气也都会开始增多，趋向在阴盛阳衰的状态，所以需要通过静心养神来平衡内心的阴阳。而这个养生的观念原来在古代也都是备受推崇的，乾隆皇帝同埋张廷玉都有亲身实践同埋推广，好似张廷玉咁样，佢系三朝嘅忠臣，唔单止喺政治上面表现出色，原来对于养生之道亦都有独特嘅见解。佢就认为喺小雪期间，人嘅身心需要保持宁静，以适应翻阴寒嘅气候。佢就提出心静则神安，神安则病消嘅观念。而乾隆皇帝亦都对呢一个理念非常之赞赏，希望可以将佢宣传俾更加多人知道。而张廷玉喺小说期间，亦都主要会做静坐同埋冥想，佢就认为透过冥想可以达至到内心嘅宁静、安定精神，对身体健康有非常之大嘅好处。而乾隆皇帝就会喺小说期间注重书法嘅练习，佢就认为书法可以静心养气，有助于精神集中同埋平衡情绪，舒缓压力。乾隆亦都成日讲到寒冬静，气可养。推广书法练习的好处，成为了士大夫仿效的对象的，所以希望大家在这个小雪期间和冬天都可以静心养神，身心健康啦。 晨光第一线，嘉明。 朝早咧讲啲紧张刺激啲嘅嘢先，因为嚟紧咧下个月咧，我哋之前都有节目当中提过噶啦，有一个嘅游戏咧，就将会将香港成为一个嘅国际定点之一。 哦，旅发局都推嗰个嘛， 系啦，就会将我哋香港嘅六个景点变成佢游戏嘅一部分啦，就鼓励大家去呢六个唔同嘅地方去捉啲嘢啦。咁如果有兴趣嘅朋友，自己留意下嗰个详情啦。不过咧，讲开游戏咧，其实打机都会令到大家心跳加速，会好紧张。 系啊， 真系。 我好中意噶， 系啦，唔知道大家中意打开啲咩机？阵间再问一下。 好啊。 通常打机嘅时候咧，有唔同取态嘅游戏门嘅，包括咗有啲朋友中意系啲创造力比较高啲嘅。我打嘅唔系啲杀戮游戏啊，我唔系要嗰啲哇打打杀杀啊，好多嘢好紧张嗰啲。我净系想系当游览世界啊，或者我想砌啲嘢出嚟啊。咁所以嗰一堆又好受欢迎啦。亦都有啲咧，我成个团队我哋一齐要去食炸鸡嘅。咁即系以前都有好多玩嗰啲啦，咁就变咗大家要有策略啦，要有队友啦，要有攻略嘅咁，咁亦都有好多咧系独自打，我就自己去挑战大佬嗰啲所谓吓，咁然之后咧打到好紧张嘅，真系打到咧身边发生紧啲咩事都唔知系做咩嘅咁样。你哋中意打啲咩类型嘅游戏咧？ 以前咧，我就中意玩嗰啲 TV game 嘅年代嘅时候咧，咁啊 插卡式嘅年代， 入碟嘅。虽然由插卡开始玩，玩到入碟，咁但系有几款嘅游戏咧，我觉得其实无论嗰个游戏机佢转咗几多代都好啦，都会继续咧去玩落去嘅。第一种嘅 game 咧就系足球 game， 咁足球 game 咁你咪即系 永恒 系啦，咁你一路 永恒 一路控制住啲人一路咁，因为你每一场波发生嘅事情都可能会不一样。 然之 后你成 日都有兴唔同嘅球星， 系啦系啦， 同埋佢哋系会跟翻你而家嗰个赛，譬如唔知边个联赛，我打个比喻，阿 C 朗，佢赢咗，咁佢个排名又会高啲，咁你用呢一个球星去打机咧，又会高分啲，即系佢系 connect 翻现实嘅。 系啦，冇错。咁而家虽然个版权问题咧，咁啊未必新出嗰啲都已经系用翻原装嗰个名啦。咁但系你一眼就睇得出呢、這个摆到明系 C 朗啦咁样嘅，系啦。咁虽然个名字又唔同，但系能力值咧，你见到其实都喺度嘅。咁啊，足球游戏最好玩嘅地方就系因为佢每一场波咧，真系好似睇波一样，佢都会发生啲不一样嘅事情嘅。咁而且佢个变化亦都好大，咁又有联赛，有杯赛，咁又可以自己组队，咁有好多唔同玩法。另外一种咧，咁我自己都中意玩嗰啲纯粹横向式嘅冒险游戏嘅。 咩叫横向式？ 即系你一路净系向右行，然后就过五关斩六将。冇错啦，咁呢啲都 红色、绿色嗰只， 最有好多款都系咁样嘅，系啦。咁最简单啦，你就系过关咯。同埋咧，另外一款就乜嘢都唔使谂。你都係過關嘅，但係嗰支就自從以前有啲都係玩嗰啲三國年代嗰啲 game 開始咧，總之你就見人就打，好多士兵行出嚟，你就見佢哋就全部打曬佢，跟住咧冇嘢噶，你淨係不斷喺度出絕招，然後呢個人就覺得咧好爽快，同埋呢個 game 有咩好處呢？你唔使用腦嘅， 咁啊係， 其實真係唔使你一路係咁行，一路係咁打，你純粹係一個叫做情感上嘅發泄，好悶啊咁樣，總之打咗好多人啊咁樣，就係呢一個快樂令到你覺得會繼續 keep 住打機咁樣嘅。 我自己咧就第一個玩嘅咧，即係成日都玩嘅啦，甚至我俾埋錢嘅咧，係咩咧？係嗰啲豬豬啊，或者有糖喺度转嚟转去嗰款咧，又或者有啲点点，我要连晒所有线咁样嗰啲，即系最简单 嘅牌先至可以消失嘅。 哦，系啦系啦，类似嗰啲，即系最简单，唔需要好多技巧嘅。虽然其实佢当然入边系有技巧啦，咁但系咧，我自己觉得嗰啲咧，好俾我开心啊！即系当佢嗰粒糖爆炸咧，我就 yes 咁样，yes 我终于过到关啦。 系咯，有段时间亦都好兴推银仔嘅游戏啦， 系啊， 好多人其实都系每日你揿一揿下。 但系嗰个真系要现实玩先好玩推银仔嘅话， 咁啊系有嗰个声啦，有嗰个重量， 系咯， 同埋入咗架火车啊。 俄罗斯方块你哋有冇玩啊？呢个咁经典嘅游戏， 呢个我玩得太渣啦，我放弃咗。 我可以爆机噶呢个游戏， 咁犀利啊！ 系啊。我系可以去到爆机嗰啲，即系其实基本上你一出嘅时候咧，你就已经即刻知道自己个位喺边一度落嘅，其实系要咁样嘅，所以你个脑咧不断喺度谂紧下几步点样做，然后只手咧就好似反射动作咁样就做紧你想做嗰个动作。 咁其实嗰阵时你个脑应该系放空嘅， 忘我紧嘅。 其实挺开心的， 进入了个状态。 你那阵时不要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应该答不到你。 另外有一排我是很喜欢玩那些、就是打交那些，即是联群结队，我去攻一座塔，我推冧那座塔就为之赢了。因为一开始玩的时候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人这么迷这样东西，我觉得这么无聊，我打。但原来真的自己玩呢，原来你有队友，然后你搞策略呢，成件事是很难的。而且呢它有很多个角色，每一个角色的属性又不同。原来又要记埋究竟对方呢一隻嘅属性同我呢隻属性呢，我嘅呢一个位置我打唔打到佢赢呢，哇好难㗎喎。咁同埋呢最尾玩咗一排冇玩啦，个原因係我发现自己成日都累到个队友。 原来是这样。为什么今天讲下打机呢，主要是想跟大家讲下，原来打机呢当然都通常为了消磨时间、或者我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很紧张，我想找些东西等自己可以分下心、好享受打机忘我的过程。那原来有一班的科学家呢就找了些朋友来到试了现在当今最流行的16款游戏。然后就量度他们的心跳，因为我们打机会打到很紧张。 对啊， 所以量度你的心跳，究竟你的心跳的提升率有几多呢，就代表哪一隻游戏最令到你紧张 了。 哦，所以综合了这个数字呢，有最令人紧张的五大游戏。 有没有跑车啊？ 有 的。我有些迷思先。 好， 有些游戏呢其实很需要我们自己有个动作的。例如跳舞机咁样，咁嗰啲譬如打鼓机咁，嗰啲我真系我系咪都缩台，我系咪都会心跳？ 嗰啲就 系 身体上面会有配合，就唔系净系望住个荧幕。 系啦， 集中系16款望住荧幕打嘅，用手指就玩得到嘅。 手指都可以玩到出汗啊！我都试过啊， 手指都玩到出汗。好啦，嗱，先讲下咧，究竟排行第五位嘅，即系话咧提升心跳率系26%嘅。就系呢一款咧，我自己未玩过吓，但据闻咧系出到有一专人嗰种嘅游戏版本噶啦。咁呢一种咧系叫做要塞乜乜，咁呢一个类似系英雄游戏咧，佢系做啲咩嘅咧？佢都系打仗式嘅游戏嚟嘅。咁据闻咧系有呢一个以前好兴嗰个食鸡游戏咧， 系 有嗰个 feel 噶。系啦，咁可能后生仔就会知道我讲紧边一只噶啦，咁我唔开名啦。但佢嘅提升心跳率咧系26%嘅。再多啲啲可以提升到28%嘅呢一种心跳率嘅游戏系啲咩咧？佢咧个名咧就有啲黑暗啦，又同你个灵魂有啲关系 啦。 咁其实呢一个游戏咧系探索迷宫嚟嘅。咁佢紧张嘅时候就因为你会遇到敌人啦，跟住咧你会有啲新嘅发现啦，都系啲 RPG 角色扮演嘅游戏嚟嘅。咁然之后咧佢就会有一啲所谓嘅即系太阳战士又出嚟啦，咁又会有啲好劲嘅人物咁样嘅。 呢类型咧 RPG 或者叫我哋叫 ARPG 咧，即系连埋 action 嘅话咧。其实我自己都好喜意玩，以前小个都有玩，但是呢实在太嘥时间了。 是啊，真的因为过一半个钟啊，起码。 不得啦，你要用月去计的，即是你普正常人玩的。是啊，因为你走过每一关呢，我玩那些甚至乎会有谜题在这里的。 是啊， 即是啦，无论跟你说有粒你要找一个火一个箭去到射个太阳，可能佢谜题呢就係俾到你咩会发现到有啲火星跌落嚟咁样。跟住原来佢就要你做一个动作拎住支箭向住个太阳射，跟住佢就会跌咗啲发布俾你。其实你拗爆头人时都諗唔到。 所以攻略点解咁受欢迎。 冇错， 咁帮你悭咗好多时间。 而呢啲 game 呢係永垂不朽，而家仲有好多人玩。因为觉得佢故事性好强咁样。 所以去到排行第三位呢，心跳提升呢去到接近30%嘅呢，就係呢一个都好多个唔同嘅年份咧，都系佢排名得相当之高、非常之畅销嘅游戏。这个咧讲紧系决胜嗰啲嘢啦，我又讲晒全名啦，决胜乜乜啦咁。原来佢咧就带翻大家去到80年代初期嘅，咁啊有呢一个嘅冷战嘅行动啦。咁然之后咧就话啊政治局势嘅影响，危机四伏啦，我哋要出兵啦咁。咁啊于是乎咧凑过呢个精英特工队咧，你就要去揾人啦咁。咁 个名 系啦，咁啊当然呢一个咧去到都应该唔止第六代添啦，都好多代噶啦。 系啊，好多代啦呢啲。 唔同嘅机款都系有佢份。 而家最新嗰啲game去到第几档我都唔敢讲啦， 系啊， 知啊， 脱节咗啦， 系啦，咁但系佢咧都系去到接近30%嘅心跳提升率嘅，都几紧张， 都多噶啦，多噶啦， 嚟到 top two 啦。第二个令到大家最紧张嘅受欢迎打机游戏系咩咧？就系头先小白有提过嘅足球游戏啦，系啦， 嗰个紧张， 紧张 系会有成31.25%嘅心跳提升。 同埋你知唔知你谂住呢一球咧射波嘅时候，即系当然你 joystick 控制啦，实力冇之下啦。 突然之間咧飛咗上天喎個波，或者個龍門突然間神救咗喎，喺好重要嘅一球嘅時候，你就真係好似睇緊一場波咁啊！哎呀，搞唔掂啊！ 你等佢一講，已經心跳提升咗啦。 最後嗰一秒鐘，你諗住保時入埋，點知搞唔掂？你諗下個心跳點會唔瞬間上升啊？ 亦都所以明白到點解呢一個遊戲可以咁多年都淨係紅霸呢一個暢銷榜啦，又發展咗咁多唔同嘅年份，又有不斷嘅更新啦，甚至乎你淨係玩佢嗰啲經理人啫， 係啊， 都係另外一個遊戲嚟。 係啊，即係玩法都有好多，你可以自己落場操控啦， 係咯， 你又或者可以做經理人角色，等佢自己打機嘅，即係等佢自己踢波嘅。 咁自己踢波嗰個應該冇咁刺激㗎嘛？ 都好刺激，我就係自己踢波嗰個就非常之刺激。經理人嗰個咧，有陣時候我都會玩嘅時候咧。我会埋怨嗰啲电脑嗰啲足球员，你有冇搞错踢得咁差嘅？点解你又踢得咁差？点解会唔入噶咁样？ 卖走你先， 下一场波我唔会再用你。 系啦， 我系一个尖酸刻薄嘅经理人。 但呢个咧就系讲紧个人踢波嗰个吓，咁嗰个足球游戏咧就系排行第二位，令到大家最紧张嘅。咁好啦，嚟到最终极嘅第一位，究竟打咩机会令到你最紧张嘅咧？系将你嘅心跳由本身嘅64下变咗每分钟85下嘅，心跳提升率系32.81%嘅，就系嗰两个兄弟揸车嗰个游戏。 哎呀， 呢个游戏我真系深有同感。我同你讲，呢个游戏咧，虽然嚟嚟去去咧都系嗰两个兄弟嚟嘅啫，或者嚟嚟去去咧，你已经望咗好多次，嚟嚟去到咧嗰只怪兽啦，都系嗰只公主啦。但系咧，你每一次玩嘅时候咧，哇！即系大汗淋漓， 系啊！因为呢一个咧系好清晰讲，唔系横向过关嗰个，而系嗰两个兄弟嘅赛车游戏，系赛车嗰一款先至令到你咁紧张。因为有啲咩你后边嚟紧嗰啲会射啲招皮俾你， 系啊， 你又可以整只龟壳过去啦。咁、 啊、 然之后咧，佢本身嘅成个游戏设计咧颜色好多，然之后个速度好快，变咗成个游戏咧，你又可能同朋友一齐较劲当中嘅时候咧，整个游戏体验咧系令到你。好紧张，自然进入咗一个我好想赢嘅状态。咁、 啊、 所以原来呢一个游戏咧，就系而家今年度令到大家玩得最紧张嘅游戏。 有啲玩得好叻嘅朋友咧，咁当然你话150cc 或者200cc， 佢哋都已经系即系实食冇黐牙啦。最叻嘅一样嘢就系佢哋可以喺好多关入边咧，搵到捷径。 哦，系啊，系啊，系啊，嗰啲就真系玩咗好多次嗰啲。 系啦，原来有好多嘅捷径，我有阵时唔打唔撞咧，去咗个得意嘅地方，我发现原来行得好快嘅，可以。同埋我见过啲人玩得叻嗰啲咧，除咗系都系手心冇汗之外咧，其实基本上架车一路都系直行噶。然后就可以去到终点嘅， 咁 即系佢操控得好平均嘅。 佢唔系平均，系佢已经利用咗佢架车入边嗰个特性嘅漂移嘅特性，一路转弯就一路直行。 哦、 原来可以玩到咁匪夷所思。 原来用咩胎？用咩降落伞 冇错， 都系影响你喺排行方面嘅表现的。 全部都系一个计算嚟噶啦。 哇！所以唔好睇小打机呢一样嘢，呢样嘢系智慧。 你以为打机可以放松，原来系好紧张噶。 早晨9:09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下咧，隔晚美股表现啊，美国咧十月啊核心个人消费开支 PCE 咧物价指数咧按年升幅咧略为加快啦，市场忧虑咧联储局对持续减息嘅态度咧就较为审慎啊，美股三大指数咧先升后回啊，道指一度升穿咧45,000点啊，创咗历史新高噶，其后回软啦，落翻啲啊，跌翻138点，标普500指数咧跌22点啊，纳指 跌115点，港股咧按比例计算就稍为持平啦，可以用咁去讲，因为只系跌19点嘅啫。咁大家继续观望下今日港股表现啦。琴日咧升翻443点上嚟啊，今日有冇机会去翻19800点啊？唔好贪心，一步到位升穿20000点啊！有冇机会咧？啊，机会系有嘅。咁啊，几时知咧？转个头开市，你就会知道啦。 你讲健康， 早晨早晨，今集咧继续啊，请嚟啦，呢个中国香港啦大连排啦排球总会嘅会长啦，陈文俊咧 ，Rocky 啊，同我哋分享嘅 ，Rocky Sir， 早晨早晨 ，Hello Hello， 各位早晨早晨 ，Rocky Sir 好有心嘅推动，嗱带咗啲球拍啊，即系拍黑球嘅球拍，嗱呢家咧透过大电波咧冇画面又石。嗱，你入去咧就啪啪啪啪聲，咁個波咧打落去咧，呢個咧黃色嘅波咧就有少少咧，我哋平時咧好似玩緊啲嘉年華會咧拋波波，咁嗰啲波波咧就拋去啊，你碌下碌下碌到個藍色你又中獎啦，碌下碌下見到黃色又中獎啦咁樣啦，咁咧依家打落去就係咁嘅聲音啦，呢個主持人打嘅聲音啊嚇，有冇天分 ？Rocky Sir， 睇到你咧亦都唔錯，啲手勢咧冇乜坏手势， 系多谢你啊！我细个可能都同你踢过波，你系神气足球会噶嘛，系咪先？咁但系嗰阵时就同阿范啊，我记得有场波阿郭富城都喺度，可能就系嗰阵时好中意喺青衣嗰度踢波噶嘛， 度度都有踢我哋。 系啊，印象之中系咁啊吓，咁啊 ，Rocky Sir 咧依家转型啊，即系唔好话转型，我知道波你都会有踢嘅，但系咧多咗时间咧就呢啲拍黑球。喂，好正、啊，容易 handle，、啊、我觉得成件事暂时 basic skill 好啦，今一集。认认真真啦，阿 Sir 拜师求问，有啲乜嘢喺彭克球入边必须去认识，同埋你有啲咩嘅技巧必须要掌握嘅，交俾你讲下。嗯， 系阿 O 嗱，我见你咧好似好有热诚想去学呢个 有、 啊。其实咧呢个运动咧真系唔难上手嘅、 嗯， 最紧要有心嚟玩。 系 咁啊，如果你话冇打过网球，冇打过其他板类嘅活动咧，其实你白纸一张咧，过嚟我哋呢个球场咧，我哋仲容易去教你。 哦，更加系嘛？ 系容易好多，哦、你唔使将其他嗰啲其他嘅网球嗰啲手势 又捞落去啊，又转腰啊，其实条腰唔使用咁多嘅，可能 系 拍黑球系咪咧？ 系啦，我哋拍黑球咧最主要咧就系唔好落咁多碗啊、 哦， 所以咧有啲打羽毛球嘅球员过嚟咧，想试下打呢只波咧，佢哋。改唔到啊！佢、 嗯、 哋因为你知佢哋落好多碗噶嘛，落好多碗， 尤其是吊球嘅时候 好多系啦、嗯。所以咧，但系我哋呢只波咧，初学嗰啲咧，我哋绝对唔建议啲人咧用落碗力嘅，落碗力嘅、嗯，一定要锁住个碗嚟打嘅。 系 吓、啊，所以咧，如果你冇其他板类嘅运动做开嘅咧，过到嚟学拍球咧、嗯，可能更易上手啊。咁、 哦、 啊。梗系最主要你听我哋指示，咁啊更加容易啦。 我觉得每样球类运动咧，你唔好单单净系睇啲短视频就觉得自己识就去打。A 一定要讲，好容易拉伤受伤嘅。你一拉伤受伤咧，有嗰啲咩鼠系肌啊，或者有好多唔同嘅微小肌肉咧，你唔知嘅。尤其是30岁楼上嗰啲咧，好多人咧无端端打下波咧伤咗十字韧带咧，就系咁嘅原因。所以一定。每样运动你唔好睇轻佢，要有专业嘅教练去陪同学习咗头嗰两堂或者头嗰两个月，你真系识啲 skill， 你先好自己约人去打去发挥咯，啱唔啱 ？Rocky Sir， 啱啊，啱啊，啱啊。所以每一个运动咧，每一个运动咧都系要咧，即系慢慢从基本嗰度个动作去做起，咁、样就唔好心急。 嗯， 呢只波咧就更加就唔好心急，慢慢打咧，其实个效果咧。仲好嘅，仲好过乱咁打嘅，咁样样嘅。 嗱，头先讲咗啲 basic skill 啦，咁啊问下啲球拍啊或者啲波，嗱，除咗你哋会买得到啦，咁啊，其实系咪都容易买？而且个价钱其实都唔会话好似网球拍咁样，喂，叫封剑游人网球拍，你都知道贵可以去到好贵，平嘅亦都可以叫做贴近市民价钱先。咁啊，嗱，一套咁嘅工具，你有一块拍，我有一块拍，一个波或者三四个波啦。因为你波要多噶嘛，冇理由打完一嘢，跟住就系咁执波。咁基本配备、基本套装系点样咧？ 嗱，其实咧，真系 封建诱人嘅。咁呢只波咧，呢球板咧，其实咧由几百蚊咧已经有噶啦，有啲二三百蚊已经有噶啦。咁啊，亦都去到而家咧二千零蚊嗰啲最靓嗰啲都有嘅。点解咧？ 因为又用到咩？用到碳纤噶啦，二千 碳纤噶啦。因为以前咧就冇出到咁贵嘅，因为咧我都系上兩集我都講過，而因為而家做咗一個經濟嘅效個連鎖嘅反應出嚟，咁啊變咗啲廠商咧做啲板就越做越靚，咁啊再揾啲咧拍球嘅明星去做推廣， 又簽下名啊， 簽下名，咁啊又將啲價錢咧就提高到咧越嚟越貴。其實咧，我哋譬如我哋自己熟悉呢啲球板嘅材料之後咧，我哋覺得咧，原來幾百蚊塊嗰啲咧已經好夠打嘅，同佢二千幾蚊嗰啲最靚嗰啲咧，其實差唔多 嘅 啫。 可能都有啲分別嘅，但你如果作為初手或者初學者或者你中階，你唔知個 difference 嘅。 嗱，用踢波嚟做比喻啊，即係你四百蚊一對波撥，同你二千蚊對波撥有冇分別？一定有嘅。但係你係咪真係 靚咯？ 你係咪真係踢到去咁高端先？喂，如果你踢緊英超，你梗係踢緊二三千蚊，或者踢緊港超聯，你梗係用緊二三千蚊去波撥 OK。你真係好似我同你咁樣聯誼式踢波，其實五六百蚊對波撥夠使夠得㗎啦，係咪先？ 咁啊器材當然咧有輔助啦，咁樣樣。咁啊，你話好似踢波嗰啲波撥，咁啊靚與唔靚係有。有少分別，亦都好似我哋啲球板靚同唔靚，亦都係有少分別。但係初學者或者中階嗰啲，就唔需要去到咁靚嗰啲 咯。認同啊！ 反而咧，你就要練好自己本身嗰啲手勢同埋嗰啲基本功，更加重要過一塊靚板。 係 咁樣樣。 好嗱 ，Wookie Sir， 咁啊，時間所限啦，同你講埋呢一個啦。嗱，攞住塊拍啦，咁樣嗱，握拍嘅方式究竟係點咧？嗱，我當佢乒乓波拍，咁如果握直板，咁咪虎口位咁樣揸咯。如果我當佢係橫板，咁咪咁樣隻手指突出嚟咯。好啦，我哋點樣握板咧？你講一次，你做一次出嚟，主持人嘗試透過第二點波教下大家點樣握實拍黑球嘅球拍 系嗱，好简单。我哋咧通常咧就教啲初学者咧就系话，你识唔识揸锤仔咧？揸个锤仔去揼， 锤仔揼嘢咁， 即系变咗个虎口，即系手掌个虎口就对正嘅球板嘅边嗰度，咁啊揸落去，亦都好似揸菜刀喺度剁肉饼咁样咧，就系咁简单嘅啫。吓、 okay, 就系呢个握板方式。 咁、那个手指即系大拇指同埋食指系扣住啊，掂住一定还是分开咧？ 扣住， 紧扣嘅。 打波嗰阵时候就唔需要太过用力握住块板嘅，要放松嘅，要放松嘅。咁啊，总之成个人要放松去打咧，就比较好啲嘅。 系咁嗱，高尔夫球咧就系 swing 喺地。人哋话网球咧就系 swing 喺中间，拍黑球系咪都似即系个 movement 个 swing 就喺中间咧？ 睇下你喺边个位度，如果喺网前嗰度咧，就尽量就唔使做个咁大嘅 swing 嘅，同埋个击球点咧就喺个身躯前边嘅，就尽量就唔系网球就喺侧 边 嘅 嘛， 侧边嘅， 哦系前边嘅， 系啦，所以咧好多网球员咧 系。 初头转过嚟呢度打嘅时候，佢哋就系未掌握呢一个要 点。因为个波嘅节奏，你系要快啲出手，你先可以喺前面打得到咯。而 rather than 你要 delay 咗，睇你旁边个波已经喺度先。可能我唔够胆用时间去衡量啦，但系至少系会迟少少出白咯。 嗱，你迟咗嗰度咧，你譬如你网球嗰个喺侧筋嗰度出白嗰啲咧，因为呢只波嗰个弹性咧唔同网球嗰个弹性嘅，同埋个回弹嗰啲。力度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拍一球呢个打法就是你在前面身躯那里做一个 contact point, 一个接触点、打回过去呢是比较在侧筋那里是好很多你掌握到个线路和那个抛物线那个、那个高度呢是掌握得好过在侧筋的。 嗱、最后问埋这个最后还有最后的你知道其实对这个运动我有兴趣因为我嗰日咧睇到示范嘅朋友仔嘅时候咧，佢哋唔系需要抛高开波嘅，佢哋系滴一滴地咁样打过去，好似我哋打乒乓波滴滴仔咁。我想问正确嘅拍球开波应该系点样？ 嗱，就佢唔同网球嘅，网球可以上手开波，呢个系全部下手开波。个击球点咧，你一定要低个腰， 哦，低个腰 以下嗰度咁样样嘅。所以咧，呢个全部系下手开波嘅，可以咧你抛落地滴地离开又得。 唔滴地都得嘅。总之个击球点，你发球嗰下击球点系要低个腰。 系啦，如果唔系 judge 咧就会吹你啦。 冇错啦，犯规噶啦。 几多分一局？ 就我哋传统嚟打咧，就系打发球得分制嘅，但就打十一分嘅。咁但系而家咧，近年咧有好多新兴嘅比赛，佢哋个计分制咧已经系好多唔同噶啦，有啲直接得分制。亦都可以有啲咧发球，发球得分制咧，去到十五分都有嘅，去到廿一分都有。好似我哋今年嘅比赛咧，决赛嗰度咧系打廿一分发球得分制嘅，佢哋上个决赛咧就 刺激啲， 刺激啲，耐啲，好睇啲。 明白， 咁样样好多种计分方法嘅。 好，咁啊，一连三集咧，多谢晒 Rocky Sir 啦。介绍咗一个咁好嘅新兴运动俾我哋收音机旁边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啦，老少咸宜嘅，入场门啊唔贵嘅，亦都好等长者们多啲运动嘅，因为你都有教长者班啦。 系啊，冇错。 了解更多呢个运动咧，喺搜寻引擎你打，你就会了解到更多。一连三集多谢晒 Rocky， 我都想试下上堂，因为呢个运动几有趣，我觉得。 你一定要嚟啊！ 认识下。好多谢你， 好多谢晒。 在你的天边，仿佛身边，欣赏你舔着脸，仍旧点喜欢的小吃和橙汁来睇戏。为你的天边即将暗淡，让我祈求和许天气，某段爱和你轻轻叹气。还是你的天边存在我的地平，我每天努力等你，愿某日突然能亲你。还是我的当初存在你的未来，可接受我就这春风捉我，你的脸等于日起，却猛烈记起，原来与你有最亲的距离，原来再远都不是离。明明途上没有我，通通有我。原来翻开了也是梦里，茫茫散去，处处相聚。爱你一直去到尽头，守护你就似天与地。很远很近，可以窒息。 有最亲的距离，原来再远是距不是离，明明途上没有我，我会等你，原来终于会等到自己，浓浓心意处处相聚，爱你一直到你回头，会否真我，遗憾没言就错，没语可以来叫唤你，就似天对地说爱你，能否接近你， 佢都就嚟开 show， 佢系俊豪麦俊龙，《天与地的距离》。今日同大家讲下特首最新宣布噶啦，未来数周咧就会公布啊，采用国际可持续标准理事会啊，简称 ISSB 可持续披露财务报告准则嘅路线图啊。香港政府决心将香港打造成为绿色金融中心啦。李家超先生咧就出席香港银行工会卓越人士讲座嘅时候咧，就表示。政府希望香港成为全球首个本地可持续披露财务报告准则和国际要求对齐的司法管辖局。金管局上月底发布的可持续金融行动计划，帮助金融机构转型，以达到零排放，而自2019年5月以来，政府合共发行了2200亿元的可持续发展的债券和绿色债券等等的。咁大家又可以睇下当中快将公布嘅路线图啊，寻找一啲投资绿色金融嘅机遇啦。正所谓听多一样嘢，旁下身。我系阿 O。 晨光追踪三十一。 首先我哋有讲过咧，打咩机就最令大家心跳加速啦。咁我相信咧，足球 game 除咗系令到大家心跳加速之外咧，真系睇波啊，就完全可以令到球迷咧着晒火啦。系咪阿卓？早晨啊！ 早晨，早晨，冇错。今晚咧有一场好紧凑、好精彩嘅赛事要同大家介绍下。咁港台电视32啊，今日晏昼嘅5:45啦。会送俾大家有亚冠二，即系今届嘅亚洲联赛冠军杯二级联赛。话说系 E 组第五轮嘅赛事，我哋嘅东方对呢个澳洲嘅 FC 悉尼啊，咁而家咧踢咗四轮啦，东方暂时系1-3，就暂时排第三。咁要出线嘅话咧，呢一场波一定要志在必得，要赢波先至搞得掂啊！咁大家。记得要捧场啊，支持啊我哋嘅东方，咁啊港台电视32同大家现场直播嘅，咁啊记得留意啦。 好，冇错。咁另外7:35系咪都有铿锵集咧？ 冇错，咁啊翻翻去港台电视31啊，今晚嘅7:07铿锵集嘅题目咧叫做新质新创科，咁啊一听都知道同国家嘅发展有关。咁啊话说咧呢、這个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咧就系、是、国家今年。政府工作報告的重要任務，咁啊點樣將嗰啲創科成果應用到具體的產業發展咧，就將會是大學研究和工業發展的規劃方向。咁我哋香港的創科局咧，原來去年咧即係推出了100亿元的一啲計劃，就促進咧呢個我哋香港的大學咧科研成果點樣轉化成為商品化。咁啊。第一批的資助項目咧有成24项咁多，今晚就有節目會同大家咧一一數算一下，大概咧其實做過啲乜嘢嘅將呢啲新質新創科嘅研究化成商品。嗱咁啊，但係呢一樣嘢咧，即係將科研成果轉應用化咧，喺教學同埋研究上面咧點樣配合咧？嗱，今晚嘅節目都會帶大家睇下嘅。咁大家關心嘅話咧，記得要留意鏗鏘集啊！ 好啊，咁最後咧，我記得上個星期咧有睇過中華白海豚啦。今集嚟到下集咯噃，係咪關注翻阿點點佢成家人啊？ 冇錯， 成家海豚應該係話， 唔係成家人嚟嘅，點點係海豚嚟嘅。咁帶大家睇下咧，粵港澳大灣區咧。我哋有好多珍貴嘅中華白海豚啦，當中我哋會聚焦話咧點點啊呢一個海豚白海豚嘅一家，睇下佢哋咧點樣咧喺嗰度呢、這個大灣區嗰度咧點樣去生活，睇下佢哋個我哋點樣嘅呢、這個各個 各个方面咧，帮佢哋有个更好嘅家园。 好，麻烦晒阿卓，唔该晒，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邮政宣布，以喜迎大熊猫为题的邮票小型章及相关邮品将会在12月12号发售。各邮政局将会在当日为所有正式首日封、纪念封、著名首日字样和本地地址的自制封提供即时人手盖印服务。香港邮政表示，中央政府再次赠港的一对大熊猫将会在12月8日正式与公众见面，将会带给广大市民欢乐和喜悦，因此特别发行一张邮票小型章及相关集邮品，展现这一对国宝新成员的可爱迷人风采，并且感谢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区的关心和支持。全线邮政局和香港邮政网上购物方邮购网由今日起发售喜迎大熊猫正式首日封。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过渡团队表示，几名获内阁及官员提名的人选受到炸弹威胁和假报案滋扰。过渡团队发言人莱维特发表声明，要求执法部门迅速采取行动，确保受滋扰人士的安全，批评这样是违反美国价值的威胁。获提名出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斯蒂芬尼克以及出任环境保护处处长的泽尔丁分别发表声明，指成为炸弹威胁的目标。已经退出司法部长提名的盖茨在佛罗里达州的住宅受到炸弹威胁，当地警方检查之后没有发现。联邦调查局发言人说，得悉多宗针对即将上任的政府官员的炸弹威胁和假报案事件，正是与执法部门合作。发言人说，将会认真对待所有潜在威胁，鼓励公众向执法部门报告可疑情况。美国总统拜登政府据报计划向乌克兰提供$7.25 billion的武器。两名美国官员透露，拜登政府计划提供包括地雷、无人机、刺针飞弹、高机动火箭系统弹药等。官员说，最快可能在下个星期正式知会国会。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地雷受到关注，因为地雷有机会对平民造成损害。超过160个国家签署禁用地雷的条约，美国已经几十年没有出口地雷。几乎一直要求西方提供地雷，指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以来已经在前线使用。另一方面，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会任命退休将军海洛格为俄乌问题特使。海洛格曾经建议警告乌克兰不想谈判桌就中断援助，同时亦都告知俄方必须参与谈判，否则将会协助乌克兰在战场取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早晚清凉，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晚仍然清凉，新界气温显著较低，大致天晴，非常干燥，日夜温差颇大。下周初气温稍为回升，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2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475点，跌127点，总成交金额74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09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68点，升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 美团175蚊跌1.2，吉利汽车13.84升7毫，腾讯控股403.2升4毫，阿里巴巴83.9跌1.1，小米集团28.3冇升跌，友邦保险57.4跌7毫，盈富基金19.62跌1.4，京东集团143.8升1.2。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782，日元151.48，瑞士法郎0.883，加元1.402，人民幣7.245，英磅對美元1.267，歐元對美元1.056，澳元對美元0.65，新西蘭元對美元0.59。日經平均指數報38,068，跌66。港金报24,460跌9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622.62美元，卖出2,623.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面嘅交通情况啦。先同你睇翻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啦。现时龙尾消散紧，排队近定富街，就系观塘道油塘方向近康宁道嘅坏车已经拖走咗。现时龙尾排到去近定富街。咁另外较早前葵涌嘅和塘咀街水管急修已经完成咗啦。和塘咀街近葵兴路封路重开翻，现时车辆系可以由和塘咀街左转去葵兴路啦。咁另外较早前九龙湾上怡道水管维修完成了，上二道去牛头角道方向近九龙湾车辆扣留验车中心封路是重开翻。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尖沙咀方向龙尾在新柳街，东隧的九龙入口就排到近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西九龙政府入处。咁至于较后位置，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现时近南昌公园慢车就排到近海丽村。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城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坚尼地城游泳池慢车，龙尾在电车厂。咁另外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北角码头车多就排到近城市花园。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排到去果栏。咁另外龙翔道观塘方向近狮隧口一带系慢车噶，龙尾就排到去近北架山花园。咁至于较前位置，龙翔道天桥观塘方向桥面一带系繁忙，龙尾就排到近虎山道桥底。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美孚新村一带系车多繁忙。新界区方面，城门隧道公路沙田方向近美林村系车多，现时龙尾喺城门隧道管道中间。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新墟一带系车多繁忙噶。咁另外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会选署系繁忙，龙尾就排到去近屯门嘅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咁另外环保署提醒你，4.1路计划而家已经加埋抽湿机、干衣机，以及更大容量的雪柜和洗衣机，想预约免费上门回收，可以致电回收热线2676888。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嚟自法国嘅著名音乐人都系 DJ 啊 ，David Guetta， 再加埋呢一对咧全女班嚟自韩国嘅女子天团啊 ，Ibo 有呢一首嘅合作啊吓，耳熟能详，将呢个 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 嘅旋律摆落去 ，Supernova Love。 Hold back on me, go away. I've been waiting for you. 有呢一个版本龙一嘅旋律在内啦，呢只歌真系可以话非常之啱听啊！先入榜接第九位 ，Ibu David Guetta Supernova Lov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九点四十分，嚟到我哋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冇错，咁我哋电话旁边咧已经接通咗范太啦，早晨范太， 早晨范太， 早晨啦、啊，你哋咁多位咁好，好啊，你哋， 你好啊， 早晨， 好紧张， 系有啲咩开心嘢系咯，讲开心嘢啊，边使紧张噶？ 唔、 哎、 知啊，好惊啊，唔知点解， 冇嘢嘅， 冇事，即系倾下偈啫，有啲咩开心事啊？近排？ 近排啊，其实都啊，嗱，今日我老公生日啦、哦，我要同佢，我要即系讲我啲心底话俾你听，我真系好多谢佢咁多年嘅包容我咯、嗯，因为我其实自己真系有阵时好情绪化嘅，佢都肯包容我，好多谢佢咯，所以我今日特登都要打，即系打个电话嚟多谢佢咯。咁系咯，系啊， 啱啊，啱晒、嗯、今日呢一个嘅点唱送俾先生，佢、啊、今日正日生日，你平时点样称呼佢噶？ 我平时叫佢啊，我突然间记得 吓 叫做咩衰鬼啊？ 西东 冇特别啊，可能即系可能结咗婚几廿年咧、啊，即系冇特别咯，可以咁即系 喂咁嚟噶咯， 即系老公个名就叫喂咯，喂 咁唔系我老公叫做嘉礼。 嘉禮好好聽喎、啊，嘉禮。 嘉禮家庭個嘉禮貌嘅禮， 係咯，温文又禮又顧家， 係啦。 嘉禮哥， 係啊，咁可能平時咁啊嗌佢咯。 係，嘉禮哥，咁今日點樣同佢慶祝啊？除咗打電話嚟點唱俾佢之外， 嗱，我就訂咗個蛋糕， 嗯， 係， 同埋買咗少少嘢俾佢食啦，因為我哋我哋年紀大咧。肥即系惊食好多嘢胆固醇高啊嗰啲咧，唔系好健康， 系 轻少少咁样咯， 系 咁样， 系有个味道，质量质量，系 系啊，因为而家都简单啲咯， 哦，简单就是美啊，简单系好事嚟噶， 系啊，同埋即系最主要一家人喺屋企一齐食。呢餐飯就已經好高興噶咯，我覺得，同埋即係仲有我就最多謝咧，其實我奶奶咯， 嗯、 因為如果佢唔生我老公，咁我就 係咯， 其實我真係其實最多謝我奶奶咯， 哇，好好啊， 係啊， 你自己有冇仔女嘅先？ 我有一个仔， 你有一个仔，咁啊，第日佢娶咗老婆， 咪咯， 佢老婆又要多谢你啦。 唔谂噶啦，而家年青人有一啲，即系自己而家开心就得咯，喺呢、這个活在当下咯。 系， 我觉得系啊，唔谂得咁长远嘅啦， 系嘛？咁啊，大家嘉礼哥今日生日啦，你又话佢同佢结咗婚好多年，好多谢佢啦。有啲乜嘢你觉得咁多年以嚟，你嘅心入边一直以嚟都系？觉得最感激呢一位嘉礼哥咧， 佢真系好容忍我嘅， 嗯， 因为我成日我都发脾气嘅，郁跌到，系啊，咁佢就有阵时佢就话点啊咩事，即系有阵时佢都会有阵时讲啲笑话嚟，即系等我笑下，咁样又冇咗个妒气咯。不过我自己个人系臭脾气啲啫，我自己，所以就好多谢佢包容我咯。真系讲真， 你就下我，我就下你，咁咪开心咯。 系啊，咁啊几廿年啊嘛。 系啊， 咁我相信你都会有啲时间系就下佢嘅， 系啦， 你都好识氹翻佢嘅。 例如今日咧打电话上嚟，神哥 Morning Call 已经系非常之正嘅一个表达啦。 系啦，同埋我都要多谢佢啲嘢嘅，因为。 為咧，我唔中意煮嘢食嘅，我唔中意洗碗嘅。咁咧，我老公咧都成日而家煮嘢俾我食嘅。嚇咁樣咯，我都好多謝佢煮嘢俾我食咯。 佢煮乜嘢令到你覺得最正、最好食噶？ 嘛，佢最近啲廚藝進步咗咯， 係嘛，好嘢喎！ 因為我哋其實我哋初一十五都食齋嘅，即係嗰日，咁佢嗰日就會喺屋企煮嘢俾我食咯。 嗯，哇！ 嗰日真係翻咗工冇辦法，就唔到就冇煮，唔係佢一定嗰日全日喺屋企都係煮嗰啲。 翻咗工就落齋補買咪得咯。 係啊，佢想自己煮俾我食嘅， 好有心， 係愛心啊， 係愛， 係 愛。 呢樣好好咯，我覺得佢真係好好咯，真係咁樣咯。 咁啊，今日要大大力啜佢一啖先咯。 係啊，老公 ，I love you。 哇！ 生日快樂，加你哥！多谢你的电话， 下次再听过，拜拜， 拜拜， 拜拜，拜 归家半夜了，还有你熬人心汤，为我做面条，给吩咐事太多，关心太少。懂你像百般爱我，全无优点，何来这种福气？你亦从未这般珍惜自己，多么感激路途上遇上你，踏遍高山低谷，唯独你为我撑起，跌过痛过被遗弃。你仍为我付出牵我手臂，多少辛酸伴随着总有你，得到丰富掌声，明白到只输不起你。我才自觉望见背影，心痛着你。相识纪念我忘记了，繁忙追赶，而你亦护航，担心我内疚，从不跟我讲。多么想你在身边，寻觅理想出走极远，眼泪随着雨水继续。感激路途上遇上你，踏遍高山低谷，唯独你为我撑起，跌过痛过被遗弃，你仍为我付出牵我手臂，多少辛酸伴随着总有你，得到欢呼掌声，明白到只输不起你，我才自觉望见背影，徒然自己。感激路途上遇上你，踏遍高山低谷，唯独你为我撑起，跌过痛过被遗弃，你仍愿意日以继夜坚决力气，多少辛酸路途亦总有你，数百万遇途人，唯独你方不舍不弃，我仍自觉望见背影，心痛你，我才顿觉独觉处一心痛是你。 一首歌嘅嚟自谭辉智嘅《多么感激》，希望所有嘅听众都开开心心，经常都会懂得感激身边嘅另外一位，大大力啜佢一啖咧。 离开系为咗重逢，几个女仔怀住爱同梦想。在故乡活出更美好的人生，任素汐、李雪琴、史策、黄子璇，近乡情怯，国剧夜场，故乡 别来无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5，港台电视31，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三文鱼其实是一种挺好的食材的。是 啊又没骨啦，感觉上又煎又得、啊、你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法蒸了来蒸捞饭又好 吃。好像怎么蒸都好吃。 本身骨是有的，即证明平时就有人帮家明蒸。鱼好难冇骨嘅， 易挑出嚟咯， 系啦，冇错。不过即系讲翻啦，我以前都有即系处理过三文鱼啲工作，处理过佢嘅时候咧，其实佢啲骨咧有阵时好衰嘅，因为三文鱼啲骨咧细啲嗰啲骨啊刺啊嗰啲咧，其实同佢本身个三文鱼嗰啲纹咧，嗰啲白色嗰啲纹咧，线纹其实几似嘅个颜色、 哎。 你稍为不慎咧，其实几容易系去掹嗰啲骨嘅时候咧，系掹少咗一嚿。 哦， 而家我哋好多时喺一啲譬如鱼生铺或者超级市场，大家咪会买到一嚿嚿嗰啲三文鱼，即系新鲜嗰啲咧。其实你见到后边通常有个工场嘅，咁啊工场就有好多嗰啲工人咧，佢哋好俾心嘅，帮你劏三文鱼之余咧，其实佢哋都会攞个钳，攞个钳啊，钳啊，可能而家做法更加先进啦。我以前真系攞个钳咧。夹走晒嗰啲嘅骨嘅，咁然后切三文鱼嘅时候咧，仲要细心啲感受一下呢嚿鱼肉入边有冇啲骨咧， 系 流亡之鱼。 成日睇嗰啲电视剧咧，咪有个厨师好 pro 咁样咧，拎住只手喺度摸嚿三文鱼，诶呢度有骨，拎走佢。即係好似做好似腐 係啊 係三文魚咁樣嘅， 不過咧 做手術咁樣 好多嘢都即係因為年代或者大家生活習慣不一樣咧、有陣時而家廚師煮嘢好多時都會戴手套。 係啊， 咁如果你問我嘅話咧，以前大家都係就咁用隻手去到摸嗰個三文魚去感覺一啲食材到底佢嗰個狀態係點咧，我覺得係更加直接嘅、因為你直接摸到佢感覺得到個強力好，即係嗰個敏感度好強啦。但如果你下下都要隔住個手套嘅話咧，佢有机会真系感受嘅方面会差咗少少，咁、但系又要谂卫生啦。以前当然会洗干净只手先做啦， 系当然。 但系有啲客人可能好介意一样嘢，就系嗰啲手气啊， 系啊， 系啦，即系只手又会唔会多汗咧？又会唔会即系谂好多呢啲嘅？ 以前有啲朋友未必系食日本嘢啦，但系会其他用手食嘅菜式咧，就话其实你经过只手咧，系会增添咗嗰个食物嘅味道嘅。咁 就唔使落 盐啦。增添咗你中意定系唔中意咧，就色随转变啦。 系啦。咁當然啦，味道咧就好緊要嘅啦。今日咧處理呢一個食材亦都同三文魚有關，咁啊做法都非常之簡單嘅啫。咁我哋通常咧，如果你喺高爐焗嘅，咪啲燒烤紙嘅，一張啲牛紙嗰啲咁嘅燒烤紙啦。咁要準備一大張先。咁啊，既然今日嘅主題係三文魚嘅，咁所以我哋亦都要買一塊三文魚扒翻嚟。咁啊，買三文魚扒最好咧，直頭買嗰啲腩位。咁係啦，咁更加呢就好食。咁因为通常你买嘅时候佢连埋嗰个鱼骨呢都帮你撩走晒㗎啦。咁可以大大啖咁样食。咁仲有啲咩材料呢，就例如係洋葱啦、蒜头啦、番茄啊、柠檬，我自己都觉得几鍾意，或者有啲朋友鍾意落青柠嘅。咁你就开始想象得到呢个味道呢其实係几香嘅。好啦，咁当然你话普通调味嘅例如盐啦、胡椒粉啦，有啲朋友鍾意落多少少酒，因为觉得海鲜始终都有少少嘅腥味喺度，咁用啲酒再劈埋佢。咁仲有呢就百里香、即係有埋啲香料喺度嘅。咁做法呢都非常之简单嘅啫。咁当然啦，准备咗呢一个嘅三文鱼之后啦，咁你就首先就轻轻处理下佢先。咁如果你觉得佢污糟啦，冲冲水，跟住就攞厨房纸就印一印咁样，咁令到佢干身啲。好啦，跟住你嗰个洋葱咧就切嘅。咁有啲朋友觉得切洋葱麻烦嘅，其实就你都系自己食嘅啫，切得核突都唔紧要嘅，系啦。咁你咪求其切咯，咁啊切佢一嚿嚿，其实都冇所谓，都系你自己食嘅。咁但系如果你俾人食嘅话咧，你最好就将个洋葱切一半，然后咧就打横再咁切，咁你就可以令到个洋葱就半圆形咁样嘅样嘅，系啦。咁望起上嚟都靓啲。咁你话柠檬嘅话咧，我自己就中意系都系切片，即系好似冻柠茶咁样嗰啲柠檬啦，系啦，切片，咁啊切薄少少，因为呢啲。你切得太厚咧，佢就容易有啲澀味咧就出嚟。咁切得薄少少，個味就會輕啲。咁啊，切得涼快。咁如果你係青檸嘅話咧，我就中意青檸就事後先再擠翻嗰個青檸汁入去嘅。咁所以個處理方法咧有少少不一樣啦。咁頭先都話過有番茄啦。咁番茄想佢好食啲嘅話，或者想佢營養價值更加高嘅話咧，就可以將個番茄譬如車釐茄咁將佢切一半。咁熱嘅番茄咧，我就越大越中意食。我細個中意食凍嘅番茄嘅。 凍嘅番茄就將佢切片，落鹽或者落砂糖喺面，就咁當下午茶咁食嘅。 哦，係喎， 係啊，其實好食嘅。其實落砂糖我都覺得好食，不過就而家就少食糖，咁所以就少食咗啲味餸啦。咁但係你話落砂糖，你放細路仔嚟講，佢哋都好中意嚇，切片又得，切粒粒都得，跟住落啲糖，因為甜啊嘛，連本身番茄酸味咧，你都撇走埋，咁所以細路仔就好中意。好啦，咁啊講翻今日呢個啦，咁啊準備咗頭先嗰張燒烤紙之後咧，咁可以落啲洋葱喺個底嗰度啦，跟住咧就可以落多少少蒜蓉喺上面，然後就將嗰個三文魚扒咧就放喺上面，放上去就得噶啦。加少少橄欖油喺上面啦。你頭先切嗰啲番茄啊，或者鹽啊、胡椒粉，全部咧就放喺側邊，或者調味嘅胡椒粉就撒喺上面。好啦，咁當你完成咗之後啦，跟住就將嗰幾片檸檬咧就打橫咯，鋪喺上面，咁啊望起上嚟都已經好靚噶咯。好啦，然後你就將嗰個嘅香葉百里香就放埋喺上面，就將嗰、那個紙咧就包住佢啦，包住嗰個三文魚同埋入邊嘅材料卷埋一齊咧，就放入嗰個嘅焗爐嗰度焗噶。咁放入焗爐焗嘅時候咧，都非常之簡單。有啲朋友話我屋企得個好細個嗰啲焗爐，真係烘麵包嗰啲焗爐咧，其實焗耐啲都得嘅。 哦， 係啦，就唔係話一定要買屋企一座嗰啲焗爐先至得嘅。咁通常你就算細嘅話咧，你都有可以去到200度嘅。咁你200度加上12分鐘左右咧，一路焗嘅時候一路都已經聞到啲香味咧。 唔會燶嘅咩？如果細嗰啲焗爐？ 唔會，因為你有個紙去到擋住嘛。 哦， 係啦，咁所以就 OK 嘅。咁你一打開佢出嚟嘅時間，你就聞到非常之香。咁啊，剝咗個紙出嚟咧，就可以鋸扒咁樣鋸呢一塊嘅三文魚扒啦。咁所以大家今日夜晚如果你話幾個人食飯嘅，咁可以一人整一份，咁大家可以送意粉又得啦，送飯其實都可以加多一個咧，譬如洋葱湯喺側邊嘅話咧，咁呢餐飯就非常之正啦。 我的享樂時代。 9:56啦，今日咧就11月28日啦，过得几日咧就系12月啦， 冇错， 系啦，咁12月咧除咗有圣诞节之外咧，原来最近咧都系有一个嘅可以大家去打下卡嘅地方，咁样咧佢咧都系关唔关圣诞节？其实唔关圣诞节事嘅，但系咧有嗰一种颜色喺度，就系、是、红色啦。 哦， 系咪个波啊？冇错啦， 嚟咯、 啊，嚟啦！有一个好大嘅波波，系啦，即系红球计划。 我即刻谂翻咧，其实我哋港台嗰阵时个红色波波， 阿小点子， 哦，似喎， 摆咗电视部， 系 啊，其实都好似， 系 系啊，嗱呢一个嘅红球计划咧，就喺12月嘅时候就会嚟到香港啦。咁就系由艺术家咧。去打造一个大型嘅艺术计划嘅，咁希望咧喺城市每一个角落咧都可以俾大家嘅，咁所以咧就会喺嗰啲唔同嘅建筑物嗰度突然间出现啦，咁样，因为佢就觉得咧嗱呢个波唔细啊，讲紧个直径有成4.5米噶，咁即系两道门差唔多两道门咯， 系 系啊，再多少少两道门多少少，咁重量咧成122kg嘅，咁呢个真系非常之巨型嘅波波咧，其实咧就系希望大家咧就反思一下究竟咧我哋。传统的艺术啦，同埋而家公共的空间是不是可以有个融合呢，咁样，咁但系咧，如果系真系好似船仔咁咧，我就纯粹想去打个卡嘅啫。我想睇一个波点解会出现喺边一个位置咁样。咁原来咧已经去咗好多个城市做呢一个巡回噶啦，系非常之有名嘅，譬如伦敦啊、芝加哥啊呢啲地方，巴黎都有噶啦。咁但系咧而家咧香港都有啦。 佢会喺香港边度会揾到佢啊？ 系咯，我想探佢。 系啦，其实咧原来每一日咧佢都会喺唔同嘅地方出现嘅， 咁古惑， 好古惑。咁但系咧，我咁样望一望咧，多数都系喺九龙啊、港岛嗰边嘅。咁啊，新界就冇啦。咁喺边一日咧？嗱，即系每一日都唔同啊。我大致讲一讲喺边一啲位置，我见到咧喺中环又会出现啦，喺尖沙咀，譬如香港艺术博物馆啦、艺术馆啦会出现啦。尖沙咀嘅九龙公众码头4号码头咧，嗰度又会出现啦。喺金钟嘅有地方都会出现啦，赤柱都会出现嘅。铜锣湾都会出现，而中环就出现得最多啦。譬如10号码头啦，遮打花园同埋呢一个山顶嘅狮子亭都会有。咁、但系咧，佢就会由6号开始，咁就一路咧每一日喺唔同嘅地方展出，去到12月15号咧都会有嘅。 佢个 schedule 喺网上面噶嘛， 即系 听唔切，我抄唔切，我上网都揾到。 系啊，冇错，因为每一日都系唔同地方嘅。 系，哇，要追住佢周围， 真系要追住佢。 系咯， 趁住呢个12月 都有细艺， 气温又舒服啲，然之后个天气又好嘅话，都真系可以寻红球。 系啊，寻红球， 顺便去下香港唔同嘅景点，又可以扮下游客，重新认识。 影唔到嘅过嚟广播到电视部嗰度。 小点子，我哋下堂有个小粒啲嘅小点子，有埋眼同埋鼻添。 都几 Q 噶，系啊，咁所以大家咧都可以趁住十二月啦，呢个开心嘅节日气氛已经开始浓厚，喺商场而家多咗好多嗰啲圣诞树啊，系啊，咁都同一时间都可以揾下呢一个红色嘅波波啦。